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早晨啊，朝头早嚟到6:09啦吓，咁啊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呢几日都走唔甩噶啦，继续咧就黐住我哋。咁啊你扭开心机嘅时候咧，咁啊听紧啊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朝早有边个陪住你啊？冇错啦，就系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白权号小白咧，就陪住各位听众喺今日啦，睇下几多号先？2022年嘅7月21日，咁啊今日星期四。不经不觉今天星期又过了四日了，经常都是说这句说话，不经不觉2022年也都已经来到7月21日了，所以呢在、今年那个的、进程上面呢，即是大家那个 schedule 上面呢一定要 match 返先得了，如果有些进度慢了的要追一追了，如果有些进度快了的咁啊，可以做其他嘢啦，或者咧可以轻松下、唞下都得噶啦吓。早晨啊，各位听众， 晨光每日一格。 讲到巧妙咁去到运用时间咧，其实绝对需要好多唔同嘅智慧。运用时间咧，就需要咧人好努力咁样去到冷静。去到度一度，我又是讲呢句啦。时间既然买唔到嘅时候，我哋一定要谂下点可以帮你节省，即系冇得开源，就梗系要谂节流啦，系咪？管理学都系咁讲。如果太过花时间咧，去到做一啲无关痛痒或者系消耗光阴嘅事情嘅话咧，咁好快脆你咧就会恨错难返啦。人生在世，其实咧，时间除咗系要希望可以利用时间帮助你成功之外啦，其实同朋友嘅相处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噶。呢啲时间咧系值得去到用嘅，可以咧透过时间啊去到体验一下对方嘅生活、对方嘅思想、对方嘅空间。你就会发觉原来平平无奇的人呢，大家互相碰埋一起的时候亦都有好多不一样的火花。这个呢就形成了我们为什么喜欢一些朋友一起去旅行吃下饭倾下偈，是因为我们能够利用时间去到进入对方的生活圈入面。所以说时间除了是用来给你成功之外，亦都就是用来给你同朋友增进感情。人越大，你就发觉时间越嚟越少啊！其实好简单嘅啫。有啲专家都话到，喂，到咗40岁嘅时候咧，咁你就会越嚟越想多时间咧，系俾翻自己同埋俾翻自己嘅屋企人噶啦。时间既然留唔低嘅，亦都唔需要收纳嘅，唔需要整理嘅，时间亦都唔会咧就沾染到灰尘嘅。所以时间咁虚无嘅一样嘢，我哋真系要好好把握啊！有很多人对于时间仍然想讲一句说话，可不可以回到以前或者去到将来的呢？ 如果我有逆转的超能力，时间拨到早100年的春天，全城在近路活着彼此有爱，梦里不见乱，我跟你或会发展知己情缘，除非我有预知的超能力，能趁疫症不猖獗时的秋天，如上帝邀约你去落基山多瑙河休假充电，要趁你情动不等豁免，其实我不必意能大到可扭曲真相改进秋，我只想忘掉你不解这温柔，断然未接受能重做时光 只需都留一句话就足够，尴尬到自己之前吞了，我喜欢你不开口，十岁还做朋友。台词若讲错了，已被沾污的友谊，恐怕不要再清洗。回头又死守那良朋位置，其实我不变，异能大到可扭曲真相，改春秋。我只想忘掉你不解这温柔，断然未接受。能重造时光，只需逗留一句话就足够，尴尬到自己之前衬了，我喜欢你已好另一种男朋友。曾笨到搞不清楚你先开口，我只想忘掉你听到的表情，像很荒谬。难题是时光未去倒流，明日只可向下流，尴尬到自己的人假设还未够狠，反了了出走，后面皮色显好友。 早晨啊，六点十六分嘅早上啊，一首歌《时光倒流》的一句话啊，如果我俾我翻翻去细个嘅时候，或者俾你翻去细个嘅时候，你又会想做啲乜嘢一件事情呢？吓，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你一定有听过股票、基金、外币，甚至房屋、手表等等这些投资产品，但是有没有想过连鲜花都可以引起一场炒卖的狂热呢？在1593年，荷兰引入了郁金香，由于郁金香是难以用短时间大量繁殖的植物，所以它的球根在荷兰就成为了贵价商品，其后更加因为供不应求，更加多民众加入炒卖，一些便宜的品种都价格飞涨。投资者有见及此，就加入买卖球根的行列，当时更加出现一个郁金香球根换取一座大屋的纪录。后来郁金香的交易方式就由个人协商变成在会社这种非正式酒店里面交易，而会社就会向买方收取买酒钱的中介费。从现金或者现货交易发展去到只有票据的期货买卖，当中从来没有经过证券交易所等等官方机构。票据转手几次之后，更加出现了连哪一个是债权人和债务人都不知道的混乱情况。到了1637年初，郁金香的价格贵到连植物爱好者都却步了，最后因为找不到买家而价格暴跌，市场出现泡沫化， 掘金香狂热时代就此结束啦。呢啲泡沫爆破嘅事件真係乜嘢年代都有。投资同埋投机真係要识得分清楚啊。 只敢做 my dog is getting old， 害怕生产不能计价，装忧郁转好，因皮面下都出个笑的 pose， wearing 我脸下也未够标准，我无法令你回我短信，随便挑一个都比我好，谁高升高职周身发布， You only got your eyes on love money love honey love honey cause the money wanna make you happy. I thought you like my personality, but they say that funny. You ain't worth any money. Can't afford no NFTs, but I would draw a giant Titanic. All my own things, I don't know where we are going after death. The world is my goal. Therefore, 太太什么要看 logo.但为何有影响 Perhaps 是我无法为你每天潜在随便挑一个都比我好谁高升高职出身发布 You only got your eyes on them No money, no honey, no honey Cause no money Hey baby I am funny I just wanna make you happy I thought you like my personality But they say that funny It ain't worth any money穷光胆的爱却是笑话 我是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在以前呢有一个地方先讲了天气先29度啊咁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不过呢排天气呢都系冇乜特别大嘅变化㗎啦就系热啦同埋朝头早可能清晨或者黄昏嘅时间呢会有几阵雨通常都系咁发嗰啲几日。好啦讲返喎。喺好多年之前呢有一对嘅夫妻咁佢哋呢就好多人都关注佢哋嘅生活啊。可能因为他们本身的人呢都挺好的咁就鍾意呢同啲邻居呢就倾下偈变咗大家都挺鍾意佢所以好多人关心佢哋。佢哋个仔仔呢有一日20岁喎咁你知啦以前嘅年代呢就话20岁就要成家立业啦。於是乎呢咁佢哋就諗住哎呀不如呢就买块地俾佢起下屋喎咁等佢可以呢就娶个老婆有自己嘅屋企。咁佢哋行咗好耐之后搵到一块地咁终于呢就諗住买啦。不过呢有好多嘅堪舆学家就同我哋讲呢块地呢好似唔係咁好喎又因为呢以前好似曾经有闹过鬼呀风水又未必係咁理想呀咁样。

制，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自慰，是我好胜，我爱可不是问题，不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谁自愿恨成世爱情。 现在来到早上的六点二十九分，一首的歌曲来自古巨基，加上 Eden 的漂流教室，听听六点半钟的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有白元浩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表示，预计会在未来十日之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话。对于有报道指众议院议长波洛西计划访问台湾，拜登回应说，军方认为现在到访台湾不是一个好主意。在北京，外交部早前强调中美元首保持交往十分重要，具体应该由双方透过外交途径共同商定，并且为此营造有利条件和氛围。中方亦都要求美方不得安排波洛西访台，停止美台官方往来，停止制造令到台海局势紧张的因素，以实际行动履行美方不支持台独的承诺。欧盟委员会提出紧急方案，敦促成员国下个月起至到明年三月，尽力削减至少15%天然气消耗，应对俄罗斯供气可能减少。方案亦都要求，若果成员国未能够取得足够进展，或者情况恶化，欧盟可运用特别权力宣布欧盟警戒状态，强制成员国达至削减目标。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俄罗斯利用能源作为武器勒索，欧盟需要做好准备。俄罗斯向欧盟出口天然气的主要管道北溪一号预计星期四完成例行维修。俄罗斯总统普京早前说，北溪一号将会在维修结束之后恢复供气。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说，美国将会再向乌克兰提供四套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协助基辅抵御俄罗斯的进攻，令到总数增加至16套。奥斯汀提到，俄罗斯继续无情的炮击，乌方需要火力和弹药来抵挡并且反击。乌克兰能够好好地利用海马斯系统，亦都见到这套系统在战场上的影响力。美国亦都会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弹药，这款弹药最远能够精准打击80公里外的目标。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日前说，乌军至今利用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摧毁了大约30个俄罗斯指挥站和弹药库，但至少要100套系统才能够有效反攻俄军，希望美国增加供应。中学文凭试寻日放榜，今年有8间传统名校各有一名学生考获7科5星星成绩，成为状元，分别是5男3女，其中6人计划在本地大学升读医科，有4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分别是来自何文田的加密中学和伊利沙伯中学的2名男生，以及来自香港培正中学和协恩中学的2名女生。加密中学是首次诞生文凭试状元。喇沙书院、拔萃女书院、黄隐书院和英皇书院亦都分别有一名状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但是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酷热和天晴，市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

嗯， 系啦， 咁你都几健康。我想话咧，头先讲啲沙律巴咧，我都有啲童年嘅回忆噶、 啊。 我咧好记得咧，细细个嘅时候咧，通常咧去沙律巴呢个任务咧，都唔会落到喺我手上嘅、 啊， 因为咧通常都会谂住啊，佢咪会俾一只碗或者俾碟你咁样嘅，跟、 啊、 住你就可以睇下嗰只碟里边咧可以攞到几多嘅份量啦，因为只系我一次啫嘛。 系啊，系啊。 跟住咧，我好记得咧，其实咧总会有一啲人咧系可以好劲咁样咧，可以搭到一层一层一层咁样啦、 哦， 然之后就可能成尺高嘅沙律巴啦。 系啊，但系攞咁多又唔知食唔食得晒有阵时啲人。 系啊，有啲人咧就真系悭嘅，我知道，即系有啲可能系一个家庭咧就加一份，咁然后一份咧就可以齐食咁样咯。咁啲餐厅其实好多都知道系咁样嘅，所以咧好照顾。我见过有一间日式嘅咖啡店咧，咁佢都系有沙律巴呢一样嘢嘅。咁佢侧边都有啲员工咧会企喺侧边咧嗰度鼓励啲人咧点样可以搭得高啲啦。 咁搞笑。 同埋咧会教。系啊，同埋咧，佢会教你咧点样砌咧，系可以砌得佢稳阵啊。嗱，其实我觉得咧呢样嘢真系有道理。嗱，高唔高咧，其实就即系可能间餐厅睇自己大唔大方啦，或者睇下中唔中意攞嚟做招来啦。 嗯、 但系咧，佢砌得稳唔稳阵咧，作为员工嚟讲咧，我觉得提醒系好应该。 系啊，呢啲梗系要咯。其实整写咗又系自己执噶咋。 冇错啦，所以我就明白点解佢会有个咁样嘅服务啦。咁咧，我想话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研究过啦，因为我其实成日都会望下人哋啦，沙律巴嘅时候咧，嗰啲嘢系点样砌嘅。咁、 啊、 我就发现咧，个底咧，首先佢哋系会坐阔咗先噶、 哦， 即系佢哋可能系会搵一啲咧比较硬身嘅菜，譬如咧沙律巴好中意用生菜嘅。咁、 啊、 可能就真系会搵生菜嘅叶咧喺前边嘅侧边少少咧，就会撑阔咗个底先。跟住咧中间咧就可能会摆一啲咧有酱汁嘅食物， 嗯、 就攞嚟做。嗰啲好似当胶水咁黐一黐佢啊， 系啦，有啲黏力啊嘛， 系啦，冇错啦。跟住嗰啲咧容易跌出嚟啊，散开嗰啲食物咧，就一系摆底，一系就摆正中心。 吓， 然后咧上边咧就可以搵一啲，譬如系嗰啲啫喱糖啊，或者系一啲肉类，譬如鸭胸嘅嗰一类咁样咧，即系佢唔会点样跌出嚟啊。 佢有鸭胸嘅咩？沙律巴我真系冇留意到添。 系啊，真系咁样噶、 哦。 然后我就发现啲人咧，就即系随住呢个咁样嘅原理咧，同埋呢个应该计过力学噶，我直头觉得 咁犀利， 咁就真系可以搭到好高咯。 哦，你有冇试过啊？即系你虽然通常都系朋友帮你去整啦，但系你自己有冇试过搭啊？嗯， 我有试过搭嘅，不过搭嗰啲好矮嘅咋，自己食几多攞几多就算啦。 成台都系谂住靠你嘛，可能。 我唔 OK 嘅，如果真係諗住靠我嗰啲，我會擁第二個出去嘅。但係咧嗱，講咗咁耐，點解會講沙律咧？就因為咧嗱，好多人都會發現咧，如果即係減肥嘅時候咧，就想食得清淡啲啦。咁、 嗯、 最常見嘅減肥餐單裏面咧，好多時都係會有咩生菜沙律啊、加吞拿魚啊嗰啲咁樣嘅。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但係咧，我有啲朋友咧都會話我、其實咧成日食沙律咧都唔覺得見得係瘦得好快或者瘦得多咁樣。 嗯， 咁咧有營養師就提大家啦，即係其實如果係諗住食沙律嚟減肥，或者有啲人咧係諗住餘數嘅，即係譬如、我想食齋一排一段時間，咁譬如可能淨係一日啦 ，three Monday 咁樣啦，咁跟住佢就會選擇食沙律啦。咁但係點解發覺食完咗沙律之後咧，好似個人咧都依然係好 heavy 啦、 嗯， 甚至乎咧長期咁樣食呢一啲沙律嘅時候咧，會覺得自己重咗添咧咁。 係。 咁啊，其中個原因咧，小白你頭先都講咗嘅，好聰明地，就係話可能因為落咗太多嘅醬料啦。 哦， 係 啊，嗰啲沙律醬好肥㗎。 我都覺咯，其實沙律醬真係好肥㗎。即係嗱，睇下你係攞嚟點樣用啦。如果你係諗住吊下味嘅，我自己咧就好驚嘅。我通常咧落沙律醬咧，如果我整沙律飯烹食嘅時候咧、我唔會將佢撈勻落個飯盒度㗎、我會將佢可能一劈咧就擺喺個飯盒嘅側邊或者個角落頭嗰度。咁若然我真係覺得佢唔夠味啊，或者佢咧真係太寡嘅時候咧，我先會點少少嚟送嘅。 哦，喂，你呢個食法咁似嗰啲大乜乜大乜乜嗰啲快餐店， 都係我知你想講咩？ 都係一劈咁喺角落頭， 一劈咁樣擺到， 仲係真係塞匿喺角落頭喎！你嗰啲醬都係。 系啊系啊，其实我都几中意咁样，因为我觉得咁样真系比较安全啲啊。你食几多你咪点几多落去咯，即系你真系去到嗰个时候，你知尤其是我哋带饭嗰啲人咧、你个饭盒可能要出水噶嘛、因为而家啲天气咁热咧，可能我翻工途中搭一转车咧，15分钟好，半个钟好，其实你个饭盒已经出水啦。 哦，系啊， 尤其是啲沙律嗰啲咧，其实咧你出咗水咧，睇你系咩沙律啦、如果你系就咁菜咁都好啲嘅，即系都冇乜嘢嘅。 即系有生果嗰啲啊嘛，系嘛？ 系啊，我试过咧系生果加海鲜沙律，即系譬如我试过系大虾沙律咧，跟住食完之后真系屙噶，因为咧。因为你嗰啲即系倒汗水加埋你可能热嘅水，然之后你之后当冇事冇再隔翻啲水，就直接摆落公司个饭诶整个雪柜嗰度啦咁样。咁、其实呢啲都真系大家都要小心啲啦，即系因为我中过伏，咁啊大家就唔好再中伏啦。 梗系啦，提子都变黑啦，你知唔知你咁样挤？ 哎呀，我真系试过，但系通常我都由得佢啊，求其啦，照食啦咁。因为 哇，你咁恐怖啊，原来。 唔系，咁你打工仔有时真系，如果连呢个饭粒都唔食，你系冇得冇机会或者冇时间再买其他嘢食噶啦嘛。 系， 咁我嘅心态就系、是，诶、哎，咁我食啲生果咯，我唔食个虾咯，咁，诶、啊，边、哎、人谂到食一嚿都 中招， 咁冇办法啦。咁即系所以大家都真系要注意嘅，即系除咗个酱嘅份量之外咧，亦都要留意就系话，如果可能咧，即系太寡，你可能净系斋食菜咧，其实咧可能好快都会肚饿啦。 哦，你 好快肚饿咧？系啦，意味住你就会揾其他嘢食啦。因为我就唔相信啲人会带十个沙律翻嚟食完之后食完一个唔够饱食第二个嘅、 啊。 通常都系一个起两个字啦，然后第三个开始咧，你就自己会炒嗰啲其他一啲你中意食嘅嘢啦，或者啲唔系好健康嘅食物咧，就去顶肚啦。咁咁、 哦、 样嘅饮食习惯咧，其实就几难会受得到咯。 喂，纯粹讲你自己，你嗰个沙律嘅份量大概会预几多噶？ 哦，我其实系一个普通外卖盒咁上下嘅菜或者生果就唔多噶。 哦，饱唔饱噶？其实好似即系就货男仔啊，我觉得都应该都几唔饱噶咯。 诶，男仔一定唔饱，我好肯定。但系咧、啊，女仔咧就 O K 嘅，因为其实咧，食咗因为都算系有蛋白质加果糖啦，有蛋白质有糖之后咧，你唔会肚饿噶，即时。 啊 系、哦、啊，但系过后咧，的而且确系会有啲饿嘅。咁、 嗯、 但系我自己都会选择可能食一包梳打饼啊，或者食一啲比较低盐嘅嘢啦，冇乜味精啊，唔会话好多添加剂嘅嘢，就叫顶一顶肚。咁同埋因为我屋企咧都早食饭嘅，咁所以就挨到个 early dinner 咯。 嗯，我屋企咧都系早食饭嘅，一次食饭咧个人我觉得都已经开始攰啊。即系又系啊，又要等夜啲先至谂住瞓啊，咁样个人好似攰啲嘅，所以通常如果我屋企嘅话咧，即系我就好彩啦，即系六点几嘅时候咧就可以食饭啊，咁样咁有可能有啲朋友即系六点几咧都未放工嘅，咁呢啲都明白嘅，咁又自己调节下咯。 系啊，所以即系饮食方面咧，即系除咗话真系个时间啦、份量咧、营养都真系要够均衡嘅。 嗯， 咁都系啦，即系我哋成日都讲话好老土地，都系要跟呢个食物金字塔啦。其实咧，如果啲专家咧、啲医生啊或者系营养师都建议咧，即使系减肥咧，都最好唔好话喂，即系净系独孤一味食一样嘢啦。 嗯， 因为其实真系唔健康噶。 系啊，即系嗰啲咩进食金字塔啊，咁啊大家参考一下啦吓嗰啲。 系啊，均衡营养啦，希望大家咧食得开心健康嘅时候咧，咁就可以令到身体好啲，心情都靓啲噶。 好啊，好啊，好啦，咁啊，快啲翻嚟一齐做节目，大家心情靓啲啦吓，转头再见，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 每朝起身仲系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放弃，球场公园中找你，结果似走进雪地，你的身影我总记起。爸爸，你可对我生气？我会什么都听你，我想凡事都可请教你，跌倒仍被你壮健地抱起，自尊。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像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时针，没法反方向让从前步近，当秒针继续移动下去， 人。张彩照背影永不会擦掉，在思忆中会永久对照，但这天我会踩了，你却未可估想了。那天沿路相依的每秒，两手围着你软弱又太小，时针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阵云。 而家嚟到早上嘅六点五十分啊，我哋呢首歌曲啊，曾比特嘅音乐作品叫做《手表》。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嘅，咁啊手表啊，唔知今日阿海啊，我哋 KOL 会唔会同我哋讲啊 ，Faction 咧都系同手表有关，等我听下先。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海。 早晨 ，Papi。 阿海啊，而家咧夏日咧天气真系好鬼热啊！到底有冇啲乜嘢嘅款式嘅衣物咧，又或者系布料咧，比较适合夏天着嘅咧吓？ 系啊，有阵时真系着错衫咧，即系你话着咗啲其实厚薄都未必系一定个关键。有阵时你会发觉，点解我着嗰件衫都咁薄身嘅，但系好似好唔透气啊！一出汗咧，打晒浴啊！好唔透風咁樣咧，其實咧真係衣物嗰個質料咧要嚴選，尤其是如果真係怕熱嘅你咧，希望今日可以幫到大家手啦。喂，咁如果夏天咧，你一般你自己有冇話揀啲咩質地嘅衫著嘅咧？ 我自己咧就中意著棉質嘅，因為咧我都算係一個大汗嘅人啦。咁我就中意係嗰啲衫會有少少索汗嘅感覺嘅。即使索完啲汗之後咧，可能會黐住個身，但係都寧願著棉質咯。 是会的会的，尤其是皮肤比较敏感的人呢，穿棉质呢的而且确是我觉得四季都是啱的。没错，今日呢我们想讲四种质料给大家。咁第一种呢就是棉质。棉质呢直情有些人讲呢，即简直是妈妈的首选。尤其是妈妈好啦，或者如果你有小朋友都好，你知道小朋友几咁好动先得架，是不是一坐不定的话呢，行几行跟着他们又出晒汗，或者企到等下车他们又出晒汗了。咁嘅时候其实呢，尤其是同埋小朋友啲皮肤都比较娇嫩呢，你唔可以即係都唔敢立亂揀啲咩质地嘅衫俾佢㗎嘛。咁所以棉质呢基本上就因为佢嗰、那个叫做个物料啊，我哋叫做好亲近我哋嘅肌肤。 嗯， 同我哋啲肌肤系比较 friend 嘅。咁然后呢吸汗嘅效果亦都系好啦。所以唔单止啲妈妈会鍾意啦，其实呢妈妈揀俾小朋友呢都系好啱嘅。咁当然啦，你话呢棉质呢始终呢就系、是即系着咗，你话吸咗汗之后咧，有机会会比较我哋叫做搭身啦。但系香港地其实又有冷气地方，咁我觉得啲衫都未至于话真系你会湿到好难干啊咁样咯。所以棉质咧都系首选嚟嘅。 嗯，头先阿海讲到呢个肌肤 friendly 啊，即系我自己就非常非常中意嘅。但我想话咧，有好多人咧夏天嘅时候咧中意着麻质咧，我系好怕噶。 哦，你又讲得啱啊。嗱，其实点解棉质我哋叫做系肌肤 friendly 呢，就因为佢本身呢就系啲天然嘅植物纤维嚟嘅。所以呢佢嘅质地会比较柔软啲啦，叫做吸汗嘅效果好啦，又唔伤肌肤啦咁样。我觉得适合着嘅呢就系话有阵时有啲冷气嘅地方，你唔系长期暴露喺室外嘅时候呢，其实棉质都系几啱。你讲到麻质呢，其实夏天呢其实日本人韩国人呢都几鍾意着啲麻质嘅衫嘅。佢哋其实都系一啲纤维嘅材料。咁好处就系佢哋嘅透会比较透气啦，吸汗啊或者排汗呢嘅效果呢都会比棉质好。同埋佢有个好处呢就系话就算流汗，你个身皮量好大汗嘅，佢都唔会话搭住你啲皮肤啊咁样。咁所以呢即系夏天其实都几多人鍾意着麻质嘅，会比较清爽啲囉。 嗯，但系我自己就好唔中意佢，好容易巢咯。 绝对系啊，因为咧麻质咧唔系咁肌肤 friendly 啊。 就有啲粗糙感嘅，即係大家穿開麻質嘅衫都會係比較粗糙一啲啦，好似有少少吉吉地啊咁樣。但係就好處就係話佢比較通爽咯，就唔得汗咯，同埋咧佢都係一啲天然嘅植物纖維嚟嘅，咁所以咧雖然佢吉吉地，咁但係叫做都係啲天然嘅植物纖維啦，所以都唔會話即係太過對啲敏感皮膚啊，會太過話容易引起敏感啊，都唔算嘅咁樣。所以夏天咧，我覺得麻質都係適合嘅。 嗯，冇错。咁除咗棉质同麻质之外咧，仲有啲乜嘢可以选择咧？ 嗱，既然我哋讲咗棉质、麻质，我谂大家咧就会谂啦，会唔会棉加麻呢个配搭可以将佢升级咧？咁样会唔会大家各取咗即系大家嘅优点，排除到啲缺点咧？咁其实系得嘅，所以咧。夏天咧，另外大家會比較中意著嘅質地咧，就係棉麻質地啦，即係所謂嗰啲 linen 啦。嗱，顧名思義啦，棉麻嘅質地咧就係混合咗棉同埋亞麻嘅質地，係啦，就會一齊。佢哋咧著咗，即係因為有棉溝咗落去麻質啦嘛，咪冇咁介肉，冇咁吉肉咯。 係。 会软身啲咯，然之后咧，佢会有棉质嗰种比较亲肌肤嘅效果，但系佢因为有麻质嗰种嘅优点啊，所以咧佢相对咧又会散热啊、透汗啲，所以佢就可以将两者嘅优点咧结合埋一齐啦。 好似几好咁、啊。 当然咧，你话好啦，咁佢都会比较有佢唔好嘅地方嘅。着开 linen 嘅朋友啦，啲棉麻质地嘅朋友咧，唔中意佢就因为佢好容易潮啊。 哦， 但系我觉得唔紧要咯，即系你其实睇得出嗰件衫系棉麻质地，有啲人会觉得喂坐完之后佢有啲折痕咁、样，我觉得唔紧要嘅，因为你本身件衫其实佢天然嘅就系咁，佢都系一啲天然嘅植物纤维嚟嘅，咁都系环保啦，咁所以就我觉得有阵时你话我坐完啦，喐完之后有少少嘅折痕，我觉得你唔系咁追求完美，反而你想系通爽啲、凉快啲嘅，咁你都可以拣棉麻质地嘅衫咯。 其实真系咧因人而异嘅啫。我以前咧都好惊啲衫会潮嘅，而家放开咗啦，由得佢啦，潮就潮啦，都系个 style 嚟嘅。 冇错啊，同埋如果你唔系你真系一啲咧好完美主义者，我觉得有阵时衫有少少折痕、潮痕咧，佢都系佢嘅自然嘅经历嚟噶嘛。即系好似人，你会有皱纹噶嘛，系嘛？你日子耐咗，咁你都会有少少皱纹。我觉得唔需要成件衫咧一条折痕都冇。个人都唔需要话一条皱纹都冇嘅，我觉得系啲天天然然自自然然咧就 O K 嘅。另外咧想介绍咧第四种质地俾大家啦，咁都系适合夏天穿着嘅，就系咧我哋叫做一啲嘅佢中文叫做乜嘢咧？其实系叫做 rayon 咯，英文就 R A Y O N， 我就唔知佢中文译做乜嘢。咁因为 rayon 咧其实都系一啲天然纤维再加工而成嘅一种人造纤维嚟嘅。我哋头先介绍嗰啲棉啊、麻或者系棉麻质地都好啦，佢哋咧都系一啲天然嘅植物纤维。咁但系你知啦，即系随住时代嘅进步啦，咁所以咧都会有一啲人造纤维嘅出现。咁 rayon 咧其实就好常用喺夏天嘅衫嗰度嘅。咁 rayon 其实有啲咩嘅好处咧，就系话佢会系吸湿力都比较好嘅，吸汗能力都比较好嘅。同埋咧，佢做到嗰種感覺咧，會有少少似絲質嘅感覺噶。 睇翻咧，呢個 rayon 咧就係叫做人造絲啦。 係冇錯啦，因為咧佢就會有即係絲質嗰種感覺出現。你望細心啲咧，佢嗰啲衫嘅纖維咧，你真係會望到佢好似一條條好似絲咁樣嘅痕跡嘅。所以咧，佢就會好似有絲綢嗰種嘅涼爽嘅感覺俾到你。同埋佢唔容易起毛粒嘅。 係。 有阵时你话啲棉质或者啲麻质嘢咧，你勾下勾下，你都惊会勾到佢啊，会起毛啊咁样。咁 rayon 咧就会相对会冇咁容易起毛，但系咧系易巢嘅。 系， 所以咧而家咧好多咧就rayon 佢会再沟少少其他嘅质地，譬如 rayon 再沟 cotton 啦，或者rayon 佢再合成其他嘢变成咗一啲嘅 polyester 嘅料啦，咁样都会系比较适合夏天穿着咯。但系如果你话你要真系你望落件衫系 polyester 嘅时候，就要小心啲啦，因为可能佢有阵时会系胶嘅成分比较重咧，所以点解你就会觉得着 polyester 喺夏天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好似好搭肉啦，唔够排汗啦，好焗身啦嗰种感觉。咁所以留意翻嗰个衫嗰个衣物嘅标签啦，咁可以着得放心啲咯。

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8嘅时间啦吓，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小白啦，陪住各位喺2022年啊7月21日嘅早上啊吓，咁啊同大家睇睇一个射击练习嘅通告嘅，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好，另外一张都是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嘅。咁啊，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入边，帮我哋揾下最新嘅交通消息嘅就系嚟自交通组嘅 Didi。早晨 ，Didi。 早晨啊，嚟自交通组嘅 Didi 啊，你好啊，二台嘅小白。 你好啊，你好啊，系啊，我系二台嘅八月号小白啊。 系啊，咁啊，今朝早同大家讲啲开心嘢嘅、 啊， 稍后稍后。咁而家先讲啲交通先，交通都几好噶、啊，因为咧今朝早咧就只系咧路面方面咧就系得呢个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咧近骏发花园嗰段咧就比较塞车，龙尾去到果栏嘅。咁而家咁多条隧道都系。正常、哦， 嗯， 啊，连将军澳都未有车龙啊，系咪啊？ 咁好， 系啊，所以今朝早真系早咗、哦，早咗开始咧，冇乜特别嘢。 Toby 入咗入嚟， 咦？哦，咦？比较特啊，呢、這个新唔系新闻，呢、這个交通比较特别、哦。 系 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方向交通繁忙。 哦， 系啊，系冇特别啊。 特 別哦、深圳湾公路大桥啱啱收到嘅最新消息啦，就系、是、去深圳方向咧交通繁忙嘅。咁各位咧行深圳湾公路大桥嘅朋友咧，就真系要留意。咁多数都系货车司机啦。 咁早可哇？ 可能我怀疑啫，可能唔知系咪啲电路故障啊，其他嘢啦。咁总之大家预翻多少少时间啦。 系 啦， 如果即系啲货车司机嘅，或者真系要来回深圳嗰边嘅，咁啊留意住呢个交通嘅情况啦吓。 冇错啦。咁而香港嗰边咧，隧道头先讲咗啦，路路畅通啦。咁、加翻个爆水管咧，较早前。前嘅呢一个大窝坪嘅延平道啦，龙平道同南昌街交界咧，近住北简山花园2期19座咧，琴日都系嘅多处路段咧，话因为爆水管啦，咁啊实施单线双程，咁啊最好嘅消息就今朝早咧，收到爆水管咧已经搞掂晒啦，咁头先讲嘅路咧就开翻啊，咁包括系延平道、龙平道同埋南昌街全部开翻，咁而家咧今朝早唯一讲嘅水管急修咧就喺铜锣湾摩顿台咧都讲咗几日噶啦，摩顿台去高士威道方向，近住中央图书馆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咁样咧就讲翻个安全车速又早咗、啊。南丰道国际学校方向黄竹坑 系哦，咁、安全车速咧就留意嘅，咁大家就奉公守法啦，话咗行50你行50啦，啊，冇谂住条路咁阔都行50。是行50你就行50啦，哎呀， 因为行住噶嘛，同埋都系安全同埋为人着想啦。咁啊，我除咗讲交通咧，你知啦，听晨光梗系想有着数嘢， 梗系啦，梗系啦，梗系啦。 今日我讲就唔系讲关于交通啊，讲大家都好开心，好想玩。我唔知道你有冇玩过香港呢个摩天轮，有冇去过？ 摩天轮都有坐过、 啊，你有坐到啊？香港嗰、那个，我又冇坐到、啊，未有得闲坐之前又觉得佢好贵，所以冇坐咯。 而家平咗，之前都听到好多消息就话平咗噶咯。 平咗噶啦，冇错，当然平咗好多添。咁我就讲。讲佢嘅历史先，唔系历史嘅价钱啫。其实之前咧就收费$100一个噶。 系啊，我嗰阵时我冇去嘅， 冇错啦。 嗰啲咁悭家嗰啲冇去。 我知你悭家啦。咁2017年12月20日开始咧就减到咧$20一个啫。 系啦，咁啊之后就 系啦，之后就$20一个啦。咁3至11岁小童啊，65岁以上长者啊，伤健人士咧就$10一个啫。咁3岁以下咧就免费添。原来佢有包厢服务。 呢个我唔知。 我都唔知喎，包厢咧就港币$160，而家但系都系啦，因为你去一架车厢可以最多坐8个人噶嘛，8个人。咁好啦。讲啦，重点啊，一年十日免费可以搭。 诶，几时开始啊？ 免费可以搭免费门票啊，数量就唔限嘅，由听日星期五22号开始，至到31号嘅星期日，十日啦，连续。我讲一次咧，时间就系由听日嘅星期五22号开始，至到31号星期日期间，市民咧就可以喺香港摩天轮呢一个开放时间里面咧，就去到呢个中环嘅海滨摩天轮嘅售票处索取门票，即日免费乘搭。嗱，佢又冇设上限啦，又唔使又话咩搭完回赠啊咁样，系即刻咧系可以喺呢个售票处度攞飞。即刻可以搭到，呢啲又方便啦。 即系搭完坐完一圈，我仲想再坐， 可以 就再去攞飞。 冇錯啦，咁呢一個摩天輪咧，就你去過你就知啦，喺中環嘅民光街33號對出嘅。咁、都提一提大家個開放時間啦，就係、星期一至四咧，就係中午12點到夜晚9點。星期一至四啊，中午12點到晚上9點。咁最後上摩天輪嘅時間咧，應該係幾點咧？你估？ 我 又玩下呢個估嘅遊戲先。 我估應該 嗱，晚上九點鐘係最遲嘅、最晚上 九 唔係唔係啊，唔係最遲啊。佢開放時間係12點到晚上9點，咁、最後俾你上摩天輪嘅時間，你估係幾點鐘？ 我估8點半。 啊，真係醒目， 梗 係 啦，仲神光嘅。 啊，係喎、醒目仔係啦。最嗱，你唔好諗住8:09去到唔得㗎嚇，8:30係最遲你可以上到摩天輪。 係即係 last order 咁咯。 冇錯啦，去食飯咁 last order 咁咯。好啦，咁星期五到星期日咧又唔係喎，時間就好到好啲，就早咗少少。同埋夜咗少少收嘅、早十一晚十一好易记啦，星期日同埋公众假期啦，同埋星期五啊，早十一晚十一，咁最后上摩天轮嘅时间咧，都系提早半个钟头，10:30咧就唔可以再上噶啦，咁、所以就咁样咯。 如果识得坐摩天轮嘅话咧，应该要夹啱时间。咁大概喺晚上8:00嘅時間咧，就坐到上去咧，咁啊 very good 啦。點解咧？因為有維港嗰啲 Lisa 睇嘛。 哦，我同你講睇日落添。 日落都係第二個玩法嚟嘅，係、啊。咁但係日落你未必捉到嘛。 冇錯。 係啊。 維港嗰個就可以捉到。 維港嗰個夾攤必噶嘛嗰、那個。 哇！不過我相信咧，平日就可能會少啲人，但如果係呢十日咧，我相信星期五六日話都會多人嘅。咁大家預翻少少，因為佢免費嘛，乜、都好嘅。 係啊。 咁所以咧，一諗起咧。我就諗起一樣嘢，知唔知係咩？諗起一首歌叫做《幸福摩天 輪》。哦， 其實啲歌詞都幾得意啊！甜蜜中不再畏高啊，可跟你蕩來蕩去，無畏無懼，係好開心。 咁好唱口嘅朝頭早好嘢啊！ 係啊，朝頭早翻工你唔開心點得㗎？ 啱嘅，啱嘅，啱嘅。 係咪好好咧？大家記住啦，十日免費嘅門票，由聽日星期五22號至到31號星期日期間。 係， 咁 摩天輪都係好嘅。咁所有嘅你見嗰啲國際大城市都有個摩天輪喺度，我哋香港都有一個，厲害厲害。 繼續轉，繼續轉。 好，唔該。唔該曬 Didi 嘅，咁啊繼續轉財源廣進咁轉添啊，最好就啊， 新年快樂， 咁快新年，係好啦，即刻揾阿 O 出嚟講下天氣先，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神光， 早晨，快速同我哋睇下天氣方面係點啦， 最快速啊，今日好天氣咯，藍天白雲咯，夠唔夠快啊？ 夠啦，冇啦， 熱 熱唔熱先，都講句熱唔熱啦。 咦、yeah, 你话快速啊嘛，唔知个快速几快速啊嘛。不过唔紧要，嗱，今日都要快快手啊，准备出门口啦。天气 系 好嘅，不过热少少啦，大家要注意啦。详细天气俾翻小白讲咯。 好， 唔该 晒，快啲翻嚟啊！咁千祈唔好热亲啊。出边嘅天气，哎呀，走得好快啊！出边嘅天气方面系天晴，咁但系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系酷热，最高气温35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咁啊，至到中期咧都系持续酷热同天晴噶吓。而家咧就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咁啊，注意啦，早上嘅时候酷热天气警告继续咧，都系陪住我哋嘅。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资深经理人 Jerry。 早晨 ，Jerry。 早晨啊 ，Barbie。 Jerry 啊，我哋上一次咧就提过有一个 term 咧叫做流量。喂，其实咧好多人都会觉得咧流量越高嘅人咧，搵钱啊同埋收入咧都系成正比嘅。其实系咪真噶？ 嗱，我上个礼拜就倾啊嘛，即系话就系本地嘅市场啦，特别系近年就音乐就多咗人留意啦。咁有啲人啊写下，即系被人哋定性为写恶评又好，或者系写意见又好，各等各等啦。咁你记得我讲啦，我话拍晒手掌嘅， 系啊， 系啦。咁我拍手嘅原因咧，就其实正正你上个礼拜有提过呢两个字咯，流量咯。咁你问得嗱？你問得正好嘅，即係你話你問得好直白啦。其實我覺得即係討論呢啲事情咧，直白啲咧就大家能夠容易理解咯。流量演變成為其實喺今時今日咧係，即係我都可以話嗱，有少少唔負責任嘅，但係都可以話真係某程度上同係金錢係會有機會掛到勾嘅。 嗯， 咁、當然你話係咪100%？哦，係咪咁即係？流量越多钱就越多呢，就咁平面睇你当系囉，你当系囉。即係咁点解会话系呢？咁譬如我自己个社交平台，我出个 post， 出个贴咁样，係咁我得30-20个 like， 出个 post 得咁少 like， 咁唔会有人搵我做嘢囉，係咪？我以为呢个 Jerry 唔识佢喎，哇，但係佢出亲啲post 呢，发亲贴呢， 有哇一两三四五六七千个 like 嘅，喂咁就算你明明你唔识我嘅，咁你都会觉得喂呢、這个人好似有啲吓、啊、影响力、哦，好似好多人留意佢、哦，因为你有时留意嘅嘢咧，除咗你睇咗我啲嘢之外，你仲会哇肯落只手揿一揿个心心，咁即系代表啊，可能系代表哇呢位人士咧佢发表嘅言论啊，或者佢影嘅相啊，或者佢想带出嚟嘅信息咧。都是多人哋留意同埋多人哋会认同啦、啊、或者有共鸣啊或者哎、收到长知识啦。咁所以呢呢一类呢就叫做系最基本嘅所谓流量啦。咁我就会成日都系同啲客人讲啊呢啲叫咩 engagement 啦，即系有人去参与你发表完嘅嘢。咁所以呢你话如果最喺我做经理人嚟讲呢最基本呢最 basic 嘅嘢呢就系呢啲就系所谓流量嘅叫做入门嘅理解咯。 嗯，咁但系如果系咁嘅话咧，咁增加流量系咪即系其实都好需要策略或者都需要一个团队去做呢件事咧？ 嗱、啊，即系我自己系做呢行嘅咧，咁如果我话俾你听，有同冇都可能系一个唔正确嘅答案。点解咧？如果你话啊，系咪真系有策略？咁即系。变相是不是好像有条公式啊，条方程式咁样？咁我即基本上，不论你是啊任何年龄，即系男女老少，我都可以用我条方程式去令到你有流量噶咯噃。咁呢一样嘢，我会答你唔系咯，因为嗱唔系代表业界，只系代表我啫。咁所以我就可能系因为我即系年纪一般咁上下啦，未必系好懂得。去玩呢一个叫做即系啊呢、这个啊数字游戏啦，咁所以咧变咗我第一个答案系话唔系嘅，就唔系一定有条方程式，唔系一定做得到出嚟嘅。咁但系所以我变咗咧，我按住咁样嘅说法咧，其实我认为最好嘅方式咧，唔系话最有机会做到流量。首先你嗰个人士咧，不论佢系艺人又好，专业人士又好，或者我哋而家成日都讲嘅啊 KOL 啊网红啊，甚至乎你一个素人都可以嘅。其实你自己喺发布出去嘅一啲资讯咧，嗰、那个吸引性啊，能唔能够突然间爆红咗啊，多人留意啊？咁其实你话有冇窍门？有些少，但系。其实呢啲所谓嘅窍门咧，大部分有玩社交平台、社交媒体嘅朋友都认知噶啦。咁好明显，亦都唔系每一个人都会跑出嚟咯。咁所以喺我你问着我嘅话，有冇团队可以帮手做？我会觉得有团队、有专业人士可以帮你做好啲。但系你话系咪可以做到由嗰个流量由得个一百几十做到一万几千呢？就算做得到，又系咪真系有嗰个叫做商业嘅效益咧？咁呢样嘢我就会调翻转有少少保留咯。 嗯，咁但系咧，其实而家真系见到咧，越嚟越多一啲素人或者自己去执笔写一啲评论啊，无论系好似我哋之前讲嘅一啲乐评又好啦、影评又好啦嘅平台咧，流量都真系唔少噶、哦。系咪都反映咗而家个社会趋势咧，都好自己选择去主导呢个流量咧？ 咁我又会咁样睇啦，就嗱呢、这个就可以回应翻，即系对应翻我哋上一个礼拜倾过嘅嘢啦。首先，本身讲如果嗰一样嘢咧，不例如系音乐又好，电影又好，或者任何嘅受社会关注嘅嘢都好，你要出嚟讲，又会有人睇，又会造成我讲嘅所谓 engagement 啦、互动啦、促成咗流量咧，其实证明咗嗰样嘢本身。是多人留意先，即如果那样嘢本身冇乜人留意嘅，而你又做唔到个风气啊或者风潮出嚟令到有人留意嘅，咁其实嗰个流量多少都有个谱，或者会只系会昙花一现咯。咁但系如果我持续，譬如头先你讲嗰啲，我哋其实都系叫做自媒体啦，出嚟评下呢样，讲下嗰样，分享下呢样，介绍下嗰样。越嚟越多呢啲咁样嘅自媒体，而越嚟越多促成咗流量嘅时候，其实系双向咯。呢一班嘅朋友系其实系有份帮手将即系促成呢、这、一个呢一某一样嘢嘅嗰个叫做风潮啦。咁其实系对于嗰个业界要记一功啦，系咪先？咁但系另一边厢咧，亦都系代表住，因为好简单啫嘛。 系唔系每一样嘢你都可以做到个风气出嚟咧？其实又唔一定噶咯。即系譬如我同你 Barbie， 我同你咁倾偈，我同你讲十个 topics 啦，真系未必有办法可以十个 topics 都 draw 到人哋留意咯。但系可能有零零舍舍咧，有一两个以为今日我哋讲呢个 topic 好似多咗回响，多咗人哋俾意见，咁可能真系。十件冇一件，甚至乎一百件冇一件嘅，咁所以其实系大家互相去真系去协助去促进嗰样嘢嘅发展咯。咁啊，当然啦，你讲到有自媒体，讲到有嗰件事发生嘅时候，亦都系有 fans 嘅参加啦，fans 嘅支持，或者fans 为佢哋自己嘅中意嘅人啦，甚至偶像去发声啊。咁其实呢啲一路一路嚟都系一个叫做促成。流量嘅原因咯，咁但系点解你话至于去到某一个位就系话，咁几时先会变钱啊，变成商业有嗰个效益咧？就系啦，嗱，当你嗰件事情啊，或者系某一个嘅嚟到呢度可以讲艺人啦、啊，或者系可能佢系演员定系歌手，咁你譬如你好多品牌都会揾啲艺人去拍广告啊，做代言啊，或者发声啊，或者好多细 scale 啲嘅一啲，譬如喺社交媒体做一啲campaign 啊咁样，咁佢哋都会即当然係按住嗰个 budget， 按住佢哋有嘅可以用嘅钱去揾一啲人。因为点解要揾我唔揾你呢？可能因为我流量多，咁就变咗有流量多，即係变相等于多人留意我嘅嘢囉。咁你品牌自然梗係揾过，咦喂阿 Jerry 啲嘢枕住都有人留意㗎喎，咁我揾佢帮我手去做一个宣传啦，或者做一啲广告推送嘅嘢呀，咁就自然就係叫做即係各有所得啦。咁、所以就所谓嘅流量促成商业效益就喺呢度嚟，咁慢慢会变咗金钱囉。 其实呢而家系咪都算系呢好多唔同嘅媒介或者界别呢都因为呢一样嘢，即系一啲自己主导嘅社交平台啊，或者系自己可能系替做咗一啲新嘅热潮啊话题啊等等呢，嗰个流量其实同好多嘢都可以挂钩到，我觉得。 嗱，你听我讲咗即系咁长时间啦，上一集我都话又要拍手又要讲流量啦，其实你当你嚟到呢一个位呢，我又会突然间就会咦得不得先褪返后一步啦。 嗯， 因为呢有好多时嘅情况呢，特别系唔系淨係本地市场，其实全世界都系咁样，不论系西方国家或者系中国大陆或者系韩国，到到嗰个市场都系类近嘅。某去到某一个位呢，大家就会突然间好依赖咗一啲所谓嘅流量啦，数据啦。咁即系而家系大数据时代嘛，即係數有數據就係王嚟㗎嘛，就係king，係咪先？咁但係其實我同你，我哋其實去睇，特別係表演藝術，或者睇一套電影、睇一套劇、聽一首歌，你係唔係淨係為咗睇嗰啲數字呢？即係如你作為觀眾嘅時候，去到某一個位，就算你哪怕你係好鍾意嗰位藝人都好啦，去到某一個位，其實你會始終都會睇數據。睇流量，睇到有啲咦咁跟住点啊，因为人有追求㗎嘛。我当我开初嘅时候，哇好嘢好嘢，我好鍾意 Barbie， 我好鍾意听 Barbie 唱歌㗎，佢个流量好好啊，咁我好开心囉。咁但係去到某一个位呢，你就会觉得责任習慣咗啦。Barbie 係好多人追踪㗎啦，好多人追随啦，好多流量啊。咁但係以首歌好似最近麻麻地喎。咁变咗呢，我所谓得不得停退后一步嘅原因呢，就係话做流量喺呢个年代係绝对一定要做㗎啦，係要自己去默默耕耘，去諗唔同嘅角度去做好自己嗰个叫做profile 啦。咁但係哪边商其实本身你做緊嗰一样嘢都係要专注返。我会始终认为呢，作为经理人呢，流量固自然真係可以变现嘅。但是你的实力先至是可以一样长存的东西，因为流量是可以冇的，就是当你慢慢你的表演做得不好的时候呢，啲流量其实是会流失的，是会走的。咁所以就是讲到尾，我们一定会翻转头，究竟你是一个咩的人。你如果是一个演员的话，希望其实你一套好的演艺的作品经已可以好自然地帮你吸到新的流量啦，或者失去了的流量啦，或者有不同层面的流量啦。因为可能你本身追开你那些人可能是年轻人， 但如果你拍到一個好嘅作品，可能唔同嘅年齡層都會留意到你咯。咁所以就除咗你當你問到流量嘅時候，其實我就會即刻耷，唔好淨係掛團體數據啦，都要睇下自己嘅實力嘅。 嗯，明白晒啦。咁今朝早同阿 Jerry 倾完咁多之后呢，大家都明白咗啦。即係好多嘢呢，其实真係学阿 Jerry 话斋，自己有料子呢，咁先至会有人睇嘅。如果唔係，其实你点样买个流量或者点样睇个流量数字呢，都唔持久啦。 不过当然啦，如果为我个人而言呢，咁我都唔介意多花少少流量嘅，因为我真係冇份。 好啊，咁我祝福你同我都可以继续高流量，咁就最好啦。 OK， 好啦，唔该晒 Jerry， 唔该晒 ，Thank you， 唔该晒 Barbie 同埋 Jerry 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28咯，咁啊出边29度嘅气温，咁啊天气都酷热啊，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嘅，相对湿度83%，咁啊听听7:30嘅新闻简报之后咧，咁啊亦都会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咯，有晨光第一线啦。 今日系7月21日，星期四。农历6月23日，适宜入宅、移徙、安床、开光、祈福、开市、交易、立券、拆卸、收租、动土、进人口。 Kiki， 今日唔错、啊， 小白咁可以多啲笑容啦。今日忌嫁娶、破土、置产、栽种、安葬、收坟、行丧， 等我通知朋友先， 放轻松啦。今日都是世界垃圾食物日， 我会懂得分别不同食物对身体的影响的啦。 日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表示，预计会在未来10日内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话。对于有报道指众议院议长波洛西计划访问台湾，拜登回应话，军方认为现在到访台湾不是一个好主意。在北京，外交部早前强调中美元首保持交往十分重要，具体应该由双方透过外交途径共同商定，并为此营造有利条件和氛围。中方亦要求美方不得安排波洛西访台，停止美台官方往来，停止制造令台海局势紧张的因素，以实际行动履行美方不支持台独的承诺。港汇偏软，触发7.85港元对一美元药方兑换保证。金管局在纽约时段入市承接112.02亿港元沽盘沽出美元。香港银行体系结余将在本周五减少至1652.59亿港元。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目标不再只限于东部顿巴斯地区。拉夫罗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说，随着西方向乌克兰输送更多远程武器，例如海马斯多管火箭炮，俄军的作战区域将进一步远离当前界线，不再限于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仲包括克尔松、扎波罗热和其他一些地区，这个过程会持续下去。他强调俄方不能够容许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或接替他的人控制的乌克兰出现对俄和想自主决定未来的独立共和国构成直接威胁的武器。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说，拉夫罗夫承认想夺取更多乌克兰土地，证明俄罗斯拒绝外交并专注战争，想要的是鲜血而非对话。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7:38啊，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 系啊，而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直播室有梁明忠、Kitty、崔杰同埋阿 O 都喺度啊。 嗯，咁啊，近排咧，香港都多翻好多活动啊，譬如琴日咧，书展啊，首日咧就开始啦。 系喎、嗯， 有啲市民咧全家出动啊，报章就话咧豪花7000元扫货咁样吓，咁会展站开通啦。啊咁啊，即系好兴奋啦！ 我见你都有去、哦， 系啊，我去 情况如何？多唔多人咧？ 虚撼， 虚撼啊！ 虚撼啊！虚撼！诶、哦，但系我见到 使唔使排好长队咧？因为我记得咧，以前有时候咧，真系嗰条队咧，扮到去天桥嗰度。 但系阿 O 应该系 V I P 嚟噶嘛？ 系、啊，佢签书系嘛？ 签书 啊？唔系，冇，我今年冇出书，不过帮两个朋友写本财经书序系啦，咁、啊、样即系要。有罪业啊，都要写罪， 写罪都可以去签啊？ 唔系， 佢冇签，佢冇签，佢纯粹去打卡啫。 你教我嘅， 系啊， 有朋友要支持下 帮助噶啦， 系啊。你旧时都叫我，我有一年又见你，喂，你入书展，系啊，朋友出咗本书，咁我支持下， 系啊， 跟你手势咋， 要嘅， 要 写书咁艰辛嘅工作，梗系要支持下啦， 梗系啦。同埋今次咁嘅出书咧，都几系噶，即系过咗一两年，好似都冇书展啦，或者上年嘅书展都冇咁盛大、 嗯， 今年就叫做回归正常嘅第一个书展咧，所以人流都真系比较多嘅。 不过我都出本书啦， 你都 想你。想你支持我， 我哋唔使啦。 为咗得到你嘅支持，我 出 一本书。 你可以出嗰啲食谱嗰啲， 系啊。到时出咗嘅时候， 你 支持我，我一定要。 到时实出啦。 我就会攞翻你呢个一定支持朋友嚟。 喂，唔好卖咁贵喎！我见依家啲书越卖越贵。 哦，我寻日咧虽然冇去书店， 200几蚊一本。 系啊，但系咧，我寻日都有经过书店啦，因为我知道咧，就算喺书展期间，其实出面坊间嗰啲书。书店啊，买书嘅地方咧，都会打翻个折头嘅、嗯，即系好似同步咁样样咧。但我都发现，即系阿 O 讲嘅情况，我寻日即系喺间大嘅书局嗰度行啦，咁、嗯、我哇有好多书啊，花多眼乱，跟住睇到一本咧。好靓，好精美，佢仲要包住咗。通常包住咗嗰啲书咧、哦，即系冇得揭内页嗰啲咧。 龙虎蛇鼠蚁嗰啲咁样啊？ 唔系啊，佢其实都系讲嘢食噶。 系咩？今年有写真卖书展又？ 咦？又有咩？ 有啊，系啊。 我讲埋先，我嗰本食谱、啊。 你好投入啊，中国。 你唔好扯走咗佢。 突然之间俾 Kitty 话，等佢讲埋先，我即刻失落啊！ 两样都系食，Kitty 嗰啲系认真食，中国嗰啲咧就系食冰淇淋。 眼睛食系啦，我睇嗰本咧，因为佢包住咗咧，都成200元。 哦 啊、 但不知道它里面是什么来 的。是啊，所以我没买到咯。即我成日都觉得贵的书就包住，但贵的书你要给人看一下才舍得买的嘛。 因为为什么呢，我嗱，讲真，过往经验啦，即系自己之前出嗰啲作品咧，都系70-80元啫嘛，大概 系咪斋字啊？ 系啊，斋字 咪就 系 咯。 唔系啊， 斋字真系系即系我好凉薄，亦都好心酸咁样讲嘅。我都出过书， 系啊， 斋字真系唔值钱， 文字冇格，但系唔系啊， 即系好唏嘘。 中哥，你下年写翻本，因为我朋友都系斋字，咁啊，一个独立股评人朋友啦，唔特登讲佢名，跟住。我谂住扮嘢咧，咁你之前唔系净系影张相咁样摆喺社交平台，咁、嗯、我真系哇俾钱买本书咯， 嗯， 睇咯， 我都以为70-80元， 系 点知180元，我仲有少少肉赤，嗰、哦、一刻我有少少肉赤，不过咁人哋咁你冇理由嗰下缩噶嘛， 冇理啊， 冇理由以我嘅作风， 系咯， 佢话哇几好啊，几好、啊， 280元都要买啦， 依家讲翻都觉得。贵咗啲，真系啊！ 唔系，但系佢系系咪嗰啲投资书啊？ 系 咯，咁你 咩叫嗰啲投资书？ 唔系即系 投资书就 教人赚钱嘅投资书。咁你攞180元嚟做一个即系引子，咁、哦、可能之后带俾你嘅财富、嗯、即系有好多倍咧。 系咁，你讲真都唔系话教你赚钱，跟住有啲基本技巧，嗰啲图表分析嗰啲咯。即系讲真，即系点会有一本书你买完之后，跟住话哇我教你赚钱嘅？如果个都系咁啊，发晒达啦，嗰个系咪先？冇可能 技巧咯， 系啦，即系叫做 睇你点用啦， 学下呢啲咁嘅嘢。不过嗱，讲完你嗰个食谱书啊， 系 讲翻 寫真先。 唔係，我嚟嚟嚟嚟嚟嚟，爭啲唔記得咗。 邊 位？ 哦，有啲 佢而家即刻要攞一本。 唔係啊，我驚我一講， 佢喺個書包嗰度。 唔係啊，我驚我一講佢個名啊嘛。 你真係 有冇上到報紙啊？ 你講起啊，講俾 Kitty 聽先。講起寫真書咧，阿 O 咧 嚇 咩啊？ 個書包大把。 唔係啊，又誣衊我啊！ 我熄咗佢麥先。 當年啊，即係當年都講緊。十年過外啦， 費事一陣講咧，其中一種食材嚟嘅，唔係一種食品嚟嘅咁樣。 哦， 做咩得唔得啊？ 喂，做節目先啦。一系俾埋我睇啦， 咩唔俾咗你睇咯？ 你冇啊，咁远你睇啊？ 呢个咁远你睇唔到。 我知啦，我睇到，我睇到啦，几健康。 当年即系都十年过我之前啦， 几健康系咪啊？ 个食物啊， 有一年书展，即系嗰阵时十松呢年前嗰阵时嘅书展，咪好兴嗰啲叫做靓模出嗰啲写真书横扫，即系搞到乱晒龙噶嘛。咁嗰阵时咧，有一年咧。咁啊，佢哋仲做緊夜晚節目嘅時候咧，有一次阿歐佢哋送咗一本寫真俾我， 諗住孝敬你啊， 諗住孝敬我啦， 開心啊！ 咁我睇完之後咧，哦，咁好明顯啦，即係首先咧，我唔介意嘅，我唔係話講，好明顯佢哋睇完曬啦，睇完曬先俾我啦， 咁梗噶啦， 睇下啫，即係睇下。 佢直頭係飄書啊，睇完之後飄咗俾你，飄寫真啊佢。 睇《龍虎門》。都是你看完我看我看完你看的啦。 不要緊， 那些天下那些暴經雲 的。應該是最即是那時他們都有分最 hit 啊武冠 hit 那些那些樣的嘛。 看得那麼偏這樣是吧衰仔。 不是吧 不是最紅的。 我怎知道你看什麼啫 我不知道啊。 那中國人不是最紅的嘛。 不是最紅的 嘛。那我又不記得是給了一本偏的你。 是啊。 會不會是忙中有錯啊 不過為了 安排錯了。 为了纪念这份友情和那份对我的尊重我提我都没想的。 挺好啊。 不过摆到封尘摆到。 标本来的。你看今年大家说书展没东西看其实都挺多东西看。 有没有划区呢我记得最盛行的时候因为很多很多 fans 的支持也都有很多 model 去影相。我记得有年他那个规划就是写真就是一个馆这样跟着另外就是看一些遗书啊其他书啊这样的。是不是这样安排 是对的。其实呢即是追本溯源那个时候呢就书展就一家的啫就没拆回动漫展出来的。 是啊最早期的时候。 所以那时书展呢即是那些即是暴惊云啊烈风啊那些刀刀剑剑排到好前头的这样。那么大家入去呢就又买一些漫画书跟住又买一些 product 这样。跟住到了一个时刻呢就不得啦觉得要分开啦因为人流太多。同埋另外那样东西就是那边就觉得啊书香世代。这边商呢又觉得哇你入去买。 青春无敌。 是啦青春无敌或者刀刀剑剑好像不是好啱所以就分開，所以往後落嚟就會到呢個動漫展噶，因為動漫展聽日都開始有 press trip 噶，即係佢有啲記者團咁樣。帶你去睇，不過今年動漫展都有啲新嘅規矩，啲 cosplayer 都有啲新嘅指引啊。咁啊，呢啲自己上網望翻。不過琴日咧，即係入到書展咧，有一樣嘢就做得好好嘅。大家咧都好識嘟個安心出行啦，而且啲員工咧好 helpful 嘅。即係佢係完整地去幫你成個過程，你有咩問題搞唔掂就叫做幫你搞。同埋咧有一樣麻煩就係咧，你會場入邊咧，即係盡量都唔好飲食，你冇得拉低口罩啊，飲啖水。 呢個當然啦。 所以咧，其實人流咧唔算太多啊。你諗下，你可唔可以留喺一個地方兩個鐘頭，唔係好飲水，唔係好食嘢，有啲難度。咁所以咧，變咗打書釘嘅人唔多，反而咧買嘢啊，或者個行雲流水式嗰啲人流咧就會多翻啲。 咁幾好啊，速戰速決咯，即係買完咁就走啦，咁啊唔好逼啊。 除咗等啲作家啊，或者啲靚女簽名嗰啲位啊多啲人咯，我都有過去睇下噶。 係，好唔好睇？ 几好噶， 我开心咯、 消暑咯， 消暑 咯，系啊，开心噶。我见有啲平时， 但你有冇买到嘢先？ 我有见有啲 除咗180蚊嘅投资书， 有买啦。 真係講， 唔使唔使唔使， 買一前主播嘅親子食譜， 哦、 就係想支持下佢嘅。呢、這個都係朋友咧，鐘哥都識嘅，係啦。 又指 睇咩都睇咩都睇咩都， 哦，報紙又寫， 即係冇辦法啦。咁我哋唔想咁宣傳啦，即係只係小弟嘅一個書展嘅體驗咁樣。咁啊，你都想體驗下自己入一入去啦。咁書展咧個價格咧，如果你夜晚黑七點之後去咧，就平啲嘅，好似$10嘅啫。咁啲票咧都可以環保入去兩次嘅，即係你話第一次買一個正價票入咗去咧，你保留嗰個飛尾。咁你話一次睇唔曬，咁啊睇第二次再入去，第二次入去就唔係好使俾錢嘅。咁都係啦，呢啲嘢就自己上翻去書展嘅官方網站，你會了解更多。 7:51，听过 Lolly Talk 三分甜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有白元喺度啦。咁啊，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一样嘢咧，就系呢个体重管理。 嗯， 体重管理咧就个个都成日都喺度谂噶啦。啊，点样可以体重管理得好啲咧？咁啊，点解会谂下同大家讲呢个 topic 咧？好多人都讲啊，成日都讲噶啦，好多人日日都做噶啦。咁但系又成功嘅个案咧，又唔系个个都做到噶。 减肥啊！ 是啊，我哋用體重管理，係啦，減肥太極端啦，因為減肥嘅目標只係為咗減咗嗰啲肥佢。 係， 但可能有啲人咧， 而家做任何管理都係減肥嘅啫嘛，即係幫間公司減肥。 係啊， 即係當下嘅唯一目標就係、 是、嚇，咁、啊、都係嘅，都係嘅、嗯。好啦，嗱，原來喺內地方面咧。咁有一個嘅公司嘅老闆咧得意啊，咁佢咧就諗住減肥啦，咁佢咧真係用減肥呢個 terms 啦，咁佢咧就覺得咧，如果減肥嘅話咧，佢都明㗎，做咗老闆即係人生閲歷都有翻咁上下啦，佢都知道係咁㗎啦，減肥嘅話自己就嗌啦，嗌口號啦咁樣，但係成功咧，我估佢都係人生大部分時間都係失敗嘅，即係喺減肥方面啊嚇。好啦，咁於是乎咧，佢諗到新嘅方法，咁我覺得都係幾好嘅。咁咪就話到啦，自己一個人去到呢個體重管理咧，實在係太過無聊啦，同埋個成效咧，實在係覺得麻麻地。於是乎咧，佢就叫咗佢自己公司嘅員工，就同佢一齊去到做呢一個嘅挑戰。 嚇、 啊，係啊，即係佢拖曬啲員工落水咯。咁、佢又唔係話即係強制性嘅，咁佢當然係用獎勵式嘅方法，去到咧就令到成間公司嘅氛圍咧。就好好， 但如果唔做咧、即系唔參與咧，會唔會被炒噶？ 唔參與唔會，唔會嘅，即係所以佢用一個獎勵嘅方式。咁佢話到啦，如果你減咗某一個特定嘅磅數嘅話咧，你就可以得到50蚊嘅人民幣，即係開始慢慢咁樣就計上去啦。咁、有啲員工咧又真係覺得，喂，反正我可能又成日坐喺度啦。反正都係減落又有錢袋嘅咁樣，不如就參加老闆提議呢個嘅計劃啦咁樣。咁啲員工咧，嗰個叫做叫參與嘅指數咧，其實都幾高嘅，即係幾踴躍嘅，係啦。咁大家真係覺得咁可能真係坐得多啦，翻 office 嘅話，咁啊順便減下，咁又有錢落袋，咁何樂而不為咧？咁樣。 但係我想問係咪減磅數就有錢啊？ 係啊。 但係呢啲磅數可加可減嘅喎、即係譬如我食完個晏，咁我咪重咗咯。 哦。 咁跟住我去咗兩次廁所，跟住即係出咗。啲汗咁我咪輕咗咯。 佢應該係計，譬如即係一段時間裏邊， 係啊，應該係咁啊。佢冇好詳細講到明。 一個月之後某一日度一度啦，咁樣啊。 係啊， 咁佢應。咁但係我增肌我都會重嘅喎，即係而家成日都話指標唔可以淨係睇個磅數㗎啦。我可能係即係體脂少咗，但係我肌肉多了。 如果 Kitty 咧就真係睿智，因為佢對於體重管理咧實在 有啲深入嘅研究， 實在太過深入。 即係同老闆嘅膚淺睇法有啲唔同。 老闆嘅膚淺咧， 齋係減磅數， 冇錯啦。冇錯，這個呢個其實亦都係好多人嘅一個謬誤嚟嘅，就覺得喂我減輕咗，咪減咗咯。但係其實有啲人咧， 水嚟， 冇錯。其實有啲人減嚟減去，誒、哎、我冇輕到嘅咁樣。但係可能咧，因為佢經過運動， 你已經 fit 咗啦 ，fit 咗，即係身體嘅線條出咗嚟啦，佢嘅肌肉感亦都強咗啦。咁呢個其實亦都對我嚟講咧，就話係減咗。咁所以好多時減肥，大家就會覺得喂我減輕咗咪減咗咯，唔係嘅。有陣時就要諗埋嗰個肌肉啊，身體嘅平衡啊。所以我都係覺得用體重管理咧。會嚟得更加聰明嘅呢、這個講法， 所以其實好耐冇特登去磅個磅數，或者啲人問你啊、哎，你幾磅啊？即係而家好少人咁樣問噶啦，即 係 睇你成個人健唔健康，或者肥定係瘦，其實有其他好多指標噶嘛。 有好多方法咧，去到評估一個人個身體咁、你體脂太少，其實對你嚟講都唔健康，係咪先？如果你即係連內臟要脂肪去到防彈都冇嘅咁，咁、其實又係另外一個即係需要關注嘅問題啦。咁但好啦，有啲專家咧就會出嚟就喺度話到，喂，如果你真係想去體重管理咧，人咧就好容易喺呢方面放棄，因為我哋始終都係要食嘢嘛，我哋唔係機器入油就得噶啦嘛，咁我哋就都係要去進食嘅。咁進食嘅時候咧，通常都係你隔離飯香嘅心態，就係你食飯時間隔離嗰個食飯，你又雖然你進行緊呢個體重管理，但你一定唔甘心冇得食嘅。咁嗰個時候咧，就係、最容易，即係我哋成日講話被魔鬼引誘嘅一刻啦，係啦。咁有啲咩辦法可以令到自己咧喺嗰一刻啊，都可以咧就係抵擋到呢一個嘅魔鬼嘅引誘咧？咁啊，有啲專家咧佢就話到啦，要從呢一個咧叫做體重管理心理學去到咧 嚇， 係啊， 咁複雜， 咩都有心理學噶啦而家。咁佢就話到要喺呢一方面咧就著墨啦。所以著墨嘅意思就係話啦，首先。你有好多唔同方法咧，去到克服呢一個嘅難關嘅。第一，你可以首先嗱，你同佢一齊進食嘅話咧，咁當然呢個就唔係個個做到啦。你可以將你自己要進食嘅份量攞咗先，然後你選擇唔食。但係你個心入邊會唔舒服嘅，因為你見到人哋食，你冇得食會唔舒服啊嘛。於是乎咧，你就將你可以食嗰個份量咧就打包，就變成第二日嘅朝頭早嘅早餐。 哦， 係啊。 呢、這個其實我幾新穎，呢、這個講法幾新穎。咁我自己都未聽過，咁、我又覺得唔係話唔可行喎。咁、你坐喺度，可能你想聚一聚舊，傾下偈，咁你咪夜晚你咪可能淨係食少少生果咯，你同佢一齊傾下偈咁樣，咁啊著量著量咁樣。咁但係你大部分嘅主食咧，就留翻喺第二日之後做早餐，因為你成日都話你早餐你食多咗，你有全日嘅時間去到做消耗啊嘛，咁嗰個情況就可能會理想啲啦。好啦，另外一啲嘅方法咧，咁咪就話到啦，咁呢個就我哋成日都用，而我亦都覺得係非常之湊效嘅咧。就係、是、當你進食每一餐嘅時候咧，先飲多啲嘅水，飲多啲咁你個胃都即係好簡單，脹爆咗，係咪先？咁你個胃都飽，咁你成日食嘅嘢一定著量咗啦，減咗啦，係咪先？咁你唔就變相就唔會吸收咁多啦。咁亦都唔需要擔心就話，咁我飲水都飽。其實正常人嚟講咧，即係好難話飲水都飽，一定係你身體某一啲嘅情況 有情先得嘅。有情先得飲水飽啊！ 係噶，呢個真係噶，咁所以你唔需要太過擔心嘅。咁有啲人就話到啦，你可以喺進食嘅時候，或者你需要節食嘅期間咧，喺飯即係叫食飯嘅時候，你做同一件事。同一件事即係意思話，啲人去食飯，你都係利用咗嗰個時間去充斥咗佢。例如咧，學習某一啲嘅嘢，take a course， 原來我去，譬如我成日講，我想學揸船嘅，或者我學外語。咁你嗰個食飯時間，你就去咗做呢一樣嘢咧，咁會令到你咧， 即係冇時間食飯。 冇錯啦，有少少咧就係叫做，其實呢招得㗎。 咁你咪胃痛咯，即係好似我呢啲人咁樣。 當然呢個因人而異啦。如果你會胃痛嘅，咁呢個方法梗係唔建議啦，係咪先？咁但係如果你話 諗起都驚嘅呢一個 咩啊？ 即係你仲話呢個方法啦，即係做其他嘢冇飯食咧。我做呢行做咗三十幾年啦，我日日都係過緊呢啲生活，即係做到冇得食飯。 咁呢個係你嘅命運啊！ 所以你咪咁 fit 咧。 所以你就咁 fit， 咁多年以嚟，原來你就係用緊呢個套路，所以冇肥過。 永遠都係咁樣嘅，永遠係唔知點解，即係其他部門嘅人咧，即係呢個工種咧，一定係食飯嘅時候咧。就同我哋唔同，所以我哋要遷就佢哋嘅食飯時間咧，我哋就冇得食飯，即係必定係咁樣。 不過我自己覺得啦，即係又未必需要好極端。即係如果你好真係好肥嘅話，當然你就睇下醫生啊、營養師嗰啲睇有啲咩湊效嘅方法啦。如果你普通我哋即係肥咗少少，即係可能十磅八磅咁，你想減翻去咧，我覺得你飲食最緊要就係自己揀得清楚啲，係啦，即係邊啲肥邊啲多鹽多糖咁。所以咧，你聽日咧星期五咧就可以聽下呢個神廚師話你嘅特別版係啦，我哋都會有嘉賓咧，同大家講下啊，點樣咧可以食晏啊，揀得咧係可以食得健康啲。 聽日幾點話？ 九點半鐘新聞打後。 軍嘅作戰區域將進一步遠離當前界線，不再限於頓涅茨克同盧甘斯克，仲包括克爾松、扎波羅熱同埋其他啲地區。這個過程會持續落去。他強調俄方不能夠容許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或接替他的人控制的烏克蘭出現對俄和想自主決定未來的獨立共和國構成直接威脅的武器。烏克蘭外長庫列巴說，拉夫羅夫承認想奪取更多烏克蘭土地，證明俄羅斯拒絕外交並專注戰爭，想要的是鮮血而非對話。日經平均指數報27671點，跌九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93.61美元，賣出1694.69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買價。港元7.85，日元138.46，瑞士法郎0.972，加元系1.288，人民币6.758，英镑对美元1.197，欧元对美元1.019，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本港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酷热天晴，市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Baby Face 是一位著名的音乐人，如果产量非常之多，有很多流行榜的作品。 Ella May 就是来自 X Factor 这个歌唱比赛的优胜者，两个合作本周占第二位。 Baby Face featuring Ella May Keeps on Falling。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喂，讲下天气先。今日天晴啊，日间酷热啊，最高气温咧大概35度啦，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西南东南风啦。展望啦，本周余下时间咧，至到下周中期咧，持续酷热啊，同埋天晴。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29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82%啊。咁啊，股票市场咧都系热辣辣。睇翻琴日港股表现啦，咁啊，紧随美股反弹啦，重磅股咧，譬如阿里巴巴同埋咧美团啦带动之下咧，恒指一度升咗450点噶，不过咧后劲有少少不解，咁啊全日都升嘅，升229点啦，咁啊成交金额咧连续两日都唔过1000亿，或者900亿，其实都见到个观望气氛好浓厚啦， 喐动唔算好大咯， 系啊，即系Kitty 你有阵时都会观察股票嘅情况啦，咁你见到哇，即系唔过1000亿咧，其实都争啲咯个大市气氛，或者可能近排咧身边啲朋友仔都冇咁注重啊。 或者唔係好 feel 到個方向咯，即係你見佢呢幾日呢排啦，都係咁樣少少上落上落上落咁樣， 係啊，咁啊都有啲個股咧係升得幾好下嘅，包括有乜嘢咧？咁啊有啲金融機構咧就預料啊，內地嘅民企內房咧下半年融資仍然係困難嘅，咁啊內房啦、物管咧都係要受壓嘅，咁啊啲有國家隊背景嘅內房咧都做得麻麻地，咁啊睇下有冇機會咧或者踢喐。年尾的 5.5 这个 GDP 的增长而升一升，这些都是散户或者股民需要做定功课去部署一下的。昨日呢就即雙湯啊，咁反底啦，彈返 11% 啦，咁有機會呢就即納入嗰啲滬港通啊，都係啲財金公司去睇啦。咁當然宏觀嘅大市走向啊，就要請我哋嘅嘉賓出場啦，有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呢幫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Kitty 中啊，你哋好啊。 係咁嚟到星期四呢睇睇昨日呢港股表現幾好啊，咁恆指呢升229点，咁今日市況方面交俾 Dicky幫我哋詳細分析一下，唔該曬你啊 ，Dicky。 好，正所謂咧，我過去都有講過啦，即係美國股市啊，業績公布高峰期咧，即係日升日跌，唉，在所難免嘅。如果你喺佢跌嘅時間你掟走咗咧，咁就好慘噶啦，因為佢反彈上嚟嗰下咧，個幅度同速度同即係呢一個力度咧，亦都相當之驚人咁講。咁啊，美國股市咧，可能大家都會即係見識得到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啦。當然業績繼續睇緊嘅，好勤力咁樣望咧。再睇埋呢一個 Tesla 啦，亦都啱啱出咗啦。再加埋咧，就係話啊，真係原來咧有啲嘢始終都要還嘅，包括 Elon Musk 咧，即係當年買嘅呢一啲虛擬貨幣咧，哈哈，終於都喺呢個業績嗰度咧見得到係會有啲影響啦。但不過無論如何點都好啦，喺呢段時間，我諗大家都會好即係密切都會關注住 一個全球性嘅問題，就係通脹。咁而呢個通脹嘅問題呢，亦都唔係淨係呢一個即係歐美獨有，咁而家全世界都面對緊呢個問題。咁但係到現在呢，即係普遍都係預期咗，即係嚟緊聯儲局又好啦，其他啲央行都好啦，嗰、那個加息嘅步伐同速度呢，就已經係一個預期在內嘅水平啦。好啦，咁即係點解美股會彈返咁多呢？咁就係已經係預咗好囉，咁咪75點止咪就係75點止囉，咁加咗先算啦，即係而家有個咁樣嘅狀態嘅。咁至於你話內地，咁當然啦，即係之前爛尾樓嘅事件呢，係絕對係即係牽一發動全身啦。咁但係而家起碼喺呢刻，即係內地政府都意識到啊，要補交樓，個矛頭呢就指向啲唔起樓嘅發展商，就唔係指向一啲而家即係好沮喪嘅一啲嘅小業主。咁所以呢，即係喺目前呢刻，呢件事件呢又好似暫時呢又好似對於個股票市場嗰個影響呢又相對地呢又輕微咗啲喇喎。咁所以繼續呢就外圍呢就睇住啲業績。咁普遍嚟講，即係如果你話而家已經公布咗業績嘅即係 S&P 500指數嘅公司嚟講呢，普遍其實呢業績都係比預期好一啲嘅。咁即係話大家都有仍然有個憧憬，希冀盼望，就係會覺得啊，係通脹好勁，加息繼續。咁甚至乎呢，即係債券嘅知識曲線呢都有段時間呢都逆向咗㗎喇。但逆向嘅幅度呢又唔係好嚴重。咁而家就繼續唯有就睇住啲業績。總之呢，業績仲係好呢，晾住呢，咁就暫時當冇事先。咁一個股市呢，所以亦都係即係美股啦，即係都仲係呢有返一個即係反彈喺度啦。咁其實都連續都兩三日㗎啦，咁你話會唔會帶動返個港股嘅氣氛啦。咁呢段時間我都一路都講啦，2萬到2萬03有個好大支持，咁跟住就亦都呢好快速咁呢彈返21000呢啲水平。咁而家望上去呢21300、21400嗰度就阻力大少少啦，即係有條20天移動平均線保留喺度中軸嗰度，即係嗰度可能就真係會阻力大啲嘅。咁但係有冇機會試呢個水平呢？坦白講都有嘅，因為而家喺目前呢一刻，即係對於即係中美係唔會特別 friend 㗎啦。但係嗰個所謂嘅博弈嘅關係裏面呢，即係唔 friend 得嚟呢就總係會有攻守㗎嘛。即係好啦，通脹咁勁啦，你會唔會減關稅呢？呢個一憧憬。第二呢就係話對於即係話中美嘅關係裏面呢，即係特別係嗰個 HFCAA 嗰個所謂嘅即係除牌名單呢，咁究竟呢個名單啊有冇即係少少鬆緊度呢？咁而家都係憧憬緊，就係兩國嘅監管機構呢都會就呢個事件呢都係繼續好緊密咁磋商。咁所以呢即係暫時嚟講就光武升平係清唔上，咁但係彈多少少呢就有機會咁解囉。 咁我想問一問Dicky另外一隻，呢隻呢就曾經試過做超級大笨象，而家變返大笨象700啊，騰訊啊。咁就即係有好多新聞啦，最近即係又話當然係同個國家政策啊，咁但係另外一個呢就係話佢大股東嘅 Naspers 就話要減持啊，有咁多呢啲新聞呢背後，咁佢而家又瘦身咗咁多啦，咁而家我哋應該點樣睇呢？ 啊，呢隻股份呢又無到有偶喎，兩日之前呢睇到啲技術嘅信號呢，咁當時我都話即係跌得咁多24蚊一路落落嚟，睇嚟都有機會有啲反彈啦嘛，咁當然真係都彈咗兩日嘅，咁啊亦都技術上上翻10天線啦。咁中哥問到呢隻股票呢，咁我都會想講下，就其實影響隻股票嘅因素呢都相當之多。係 Naspers 呢個南非嘅大股東呢係真係講咗㗎啦，就話哦嚟緊呢我哋會減持㗎啦噃，以往呢3年每次2%，而家唔同玩法㗎啦，唔會係咁沽貨㗎啦。總之呢每日都可以沽，最多呢就每日唔佔個成交金額嘅 3.5%。嘩，咁唔同玩法喎，即係你日日訂係咪同呢你一次過3年訂一次，咁即係呢完全個感覺呢就爭好遠啦。咁但係呢喺呢一刻我又會覺得即係始終都有一啲基本因素我哋又唔可以唔睇嘅，譬如話一啲業界嘅一啲數據啦，亦都反映得到其實到咗現在呢一刻全球最吸金力最強嘅一啲嘅手機遊戲咪又係騰訊，即係當然啦，而家少少執咗位咧，佢就和平精英啦，就而家就第三位啦。咁但係第一位又係王者榮耀，永遠都係王者榮耀，每一個月都係王者榮耀。咁所以即係到現在咧，大家咧就會去話啊，唔係喎，會唔會有啲陰謀論，即係話點解內地政府重批手機遊戲版號就永遠都唔到佢咧咁樣？佢同網易都冇呢，咁我又會覺得因為始終佢同網易都仲係好勁。咁如果你話 而家又俾佢停，咁以後係佢哋即係玩曬，咁可能亦都唔係話政策上高想有個咁嘅環境咯。咁所以咧就即係到現在佢都仲未有咧，咁我都覺得即係啊，唯有而家點咧，繼續都係張家輝先生嘅金句喺呢個廣告裏面就係話你而家冇。但係將來會有，即係唯有真係繼續等待咯。咁但係將來有冇咧？唔知嘅。咁但係起碼喺呢一刻，即係簡單講一句就係話，佢嘅股價由即係400蚊，咁一路跌落嚟，呢段時間都跑輸曬成個大市，跑輸曬其他新經濟股，跑輸埋俾美團。咁呢個原因咧，我諗都係反映得到喺頭先講嗰啲因素上高，咁都叫做都仲係有個基本面少少浪住嘅。咁所以咧，我諗即係。彈翻啲係跟翻個市，咁都係好合理咯。 嗯，咁啊等一等睇睇佢啦。咁啊等一等睇睇佢咧，有啲股份咧，其實有啲股民就諗住收息嘅。咁啊今日睇到報紙咧，又講到航運股咁啊，話某啲航運股咧，其實嗰個股值都偏低，派息又高，咁中長線都可以睇好。咁啊 ，Dicky 你又點睇咧？ 嗱，其實咧，如果你話即係成個航運行業咧，都係有個。即係好風起雲湧嘅狀態，因為最簡單嗰個概念咧就話，好啦，呢段時間係嘅，我自己都睇翻好啲航運股嘅個原因咧，就係話啊，即係運費嘅價格啊，同埋呢一個航運服務嘅呢個成本，即係永遠都係一把雙刃劍嚟嘅啊！即係成本如果降得到，跟住咧服務需求又好好，咁當然就正啦。咁但係而家咧又處於一個有啲尷尬嘅位置，即係個服務嘅需求咧。有少少回落嘅嚇，咁但係嗰個服務嘅供應咧，又越嚟越多喎，呢個都係的而且確個狀況。不過，但係暫時嚟講，航運業咧，即係點講啊？去到即係現在嚟計啦嚇，即係下半年啦，其實咧都相對地都係樂觀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一啲嘅龍頭嘅股份啦、甚至乎而家講緊嗰個即係整體嘅美元嘅強勢啊，咁啊亦都會憧憬住啊，即係會唔會啲關税？有啲調節啦，即係你話減好多就假啦，咁但係會唔會有呢個機會呢？咁即係唯有就拭目以待咯。咁但係短線我諗即係呢個板塊應該都會略都會可能比個大市會好一啲。咁當然即係講到航運，大家又知即係都係唔係一個好單獨嘅行業嚟㗎。即係香港上市啲股份啊，有乾產貨啦，有集裝箱啦，有碼頭營運啦，即係都幾唔同嘅。咁但係總的來說咧，我有咁嘅睇法咯。 咁啊，散股民咧又可以多做功課啦。咁參考下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周恒董事啊，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唔該 ，Dicky， 聽日再傾。 好，唔該曬 ，Dicky， 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飯啦， 洗手先， 食完飯啦， 洗手先。 點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線，疫情期間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首先呢阿欧就讲到书展啦，咁其实呢书展同期呢都仲有一个呢零食世界嘅。 同埋有个运动展嘅。 对呀，你有冇睇到啊零食嗰边啊，我觉得呢条几啱喎，有时呢。 同期執行啊。 对呀对呀。 同期執行。即係 Coffee 系 大众咪嘅你仲讲。 佢喺五楼係啦，喺五楼嗰度嘅。咁其实可能就諗住哦你睇下书咁睇到闷啊食啲零食啊。咁其实都一个 package 嚟嘅我觉得。 都啱数啊。睇书嘅时候好多时候都会食住嘢睇。 通常呢喺呢啲大型嘅展覽，即係嗰啲賣嘅嘢咧，個價錢都會平啲嘅。咁所以見到呢、這個零食世界咧，就有好多嘅環球零食啦，有朱古力啊，懷舊嘅零食又有啦。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區域嘅，其實佢嗰度咁啊，見到有啲咧10蚊雞都有交易嘅喎，係、哦、啊，咁可以同大家講下啦。佢咧混集咗呢個日本啦、韓國啦、泰國啦、印尼啦、西班牙啦、希臘等等嘅零食咧都有。 系啦。 我真系想知道希腊食咩 我都想知道会唔会系嗰啲地中海？ 其实都系食花塔饼 咧，咁样 系 啊，都系食芒果干， 同埋都系吐司饼，原来 都系食嗰啲嘢。 嗱，咁佢咧有朱古力啦，有一啲糖果啦、曲奇饼啦等等都有嘅。譬如你话怀旧嘅糕点咧，佢都有卖，系啊，嗰啲钵仔糕啦，菲林卷啊，即系而家话成日去饮茶咧都未必食到噶啦，嗰啲黑芝麻卷咧都有。咁有啲韓式烤魷魚啊，總之哇，你噏得出嘅都有。我自己就都幾中意嗰啲懷舊糕點嘅，即係香蕉糕啊、芒果糕啊，即係一條條嗰啲煙煙韌韌咧。咁我自己又好中意。佢呢度咧都有賣，咁佢就 pack 好曬一盒盒咁樣，咁你就真係好方便咁樣可以買得到啦。咁都幾多種類嘅，係啊。 點啊，鍾哥有冇興趣啊？書展冇興趣，零食展反而有興趣係嘛？ 咪即係我突然間諗起咧，因為佢兩邊同時間舉行啊嘛，即係究竟有幾多人咧？系为咗去睇去呢一个零食展，于是顺便睇 顺便买埋书 啊。其实要是专登去买书先系。 好似头先你哋都讲噶，咁啊一路读书一路就食住嘢啊嘛。食完嘢之后咪有个运动展嘅， 就去做埋运 动咁样。 系啦， 一条龙动静皆宜。 其实咧真系嗰个俾我睇破咗 动静皆宜嗰个位咧，即系小华都讲啦，好啱。其实运动展加埋书展做咧，我印象之中都有五六年噶啦。嗰、个系啊，但系依家大家对运动用品嘅需求都多。特別啲露營用品或者喺屋企咧 ，work out from home 啊，即係嗰啲 喺屋企做運動， 係做運動嗰啲咁嘅儀器咧，其實個展覽都會涵蓋得到。 如果係咁樣，應該做埋嗰啲牀上用品展啦。你做完運動都攰啦，咁應該瞓覺啦嘛。系床上用品啫，咁如果咁样，应该做埋其他啦，即系一生咁就过咗啦。 床上用品涵盖都有，有好多好多嘢， 系啊，好多范畴啊。咁啊，唔紧要，咁啊，开始疫情放缓啲啦，希望咁啊，啲展览就陆续有嚟啦噃。 一张票都可以睇晒噶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7月21日系一年嘅第202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63日。2007年7月21日，英国作家 J.K. 罗琳嘅奇幻小说《哈利波特》系列第七本《哈利波特：死神的圣物》英文原版全球同步出版。呢本小说包含哈利波特最后冒险同埋跟伏地魔嘅最后战斗。哈利波特系列嘅每一本书代表住佢喺学校嘅某一年。故事包含幻想和魔法元素，再跟侦探小说的结构结合。美国华纳兄弟电影公司在2008年3月13日宣布，第七集小说改编拍成的电影将分为上下两部，亦是唯一一本被改编拍成两套电影的小说，亦是该系列的最后两部电影。《死神的圣物二》在2011年7月14日上映。7月21日出生的朋友经常会遇到一些刺激或者无法预料的经历，懂得用不同角度看事物，是强势的辩论家、调停人，拥有处理压力的能力。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丰富的人生经验可不可以成为你写作的素材？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我哋沉醉喺魔幻小说世界，系咪因为现实任何事都无法改变？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政府完成在大埔广场二副角的强制检测行动，有大约645人接受检测，当中发现5宗阳性检测个案，同埋2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派員在受限區域內到訪320戶，當中50戶沒人應門，會採取措施跟進。英國執政保守黨黨魁一職將會由前財相辛偉成和外相卓惠斯上演終極對決。

而家近住沥源村一段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和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南丰道国际学校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领奥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男女新人奖势均力敌。十三组男新人人气对决，七组女新人实力较量，仲有十首金曲奖众望所归，瞩目诞生。 全港乐坛盛事，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业界同心参与， 全港乐迷 一齐力撑。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星期日晚8:30，翡翠台、香港电台第二台及港台电视31同步见证。 国剧830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蒋露霞饰演的郭少少是一名拥有高超技能的追击手女兵，性格独立，敢做敢当，更加是一名巾帼不让须眉的强兵。进入军营之后，就视燕破岳为最大的对手。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跨越时空，展现故宫珍贵文物。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以崭新的策展手法，结合全球视野，传扬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为你揭开博物馆内外面貌，由古今历无界，探索中华文化，展现国宝风华。电视节目《文化故宫》，星期六晚8:00，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 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 睇电影或者睇电视啊，睇呢一类型嘅东西嘅时候咧，咁你好多时候都未必会即刻睇，或者好多时候要睇下有冇其他影评啊讲过，你中意就睇啦咁样啦。咁有一句说话咧，我成日睇得最多，而睇完之后我就好惊，雷声大。雨点少，一咁样写咧就大件事噶啦。即系譬如话而家有好近排嗰几套嘅超级英雄电影咧，成日都俾人用呢句说话啊嘛。雷声大， 系啊， 雨点少， 行晒雷嗰个都系， 系啊，就系咧，即系大家好有期望，点知超即系唔达唔到大家嘅预期啦。好，但系今日唔系想讲呢样，调翻转头讲，有冇啲乜嘢戏你哋睇过，你哋冇乜嘢期望，但系估唔到超额完成嘅咧？ 哦，肯定有啊呢、這个。其实头先同阿钟哥讲开，譬如《鬼灭之刃》系我自己觉得其中一套，即系佢喺全世界都非常收得啦。喺日本又破咗纪录啦。 系啊系啊。 因为我自己都有睇过，因为佢咁劲，我就睇过漫画，睇晒佢漫画啦。咁但系我就当我去无论睇佢电视定还是到佢电影上嘅时候咧，其实我一直以嚟抱住个心态就系，因为佢坊间太多正评啊，同埋太多人去到夸奖佢。咁我其实一直以嚟咧，我都系抱住心，喂，太多人讲嘅时候，我就觉得可能太多商业元素摆咗入去喺嗰啲嘅 comment 入边。咁我就通常都会去到呢话我收一收嘅。咁但系我就入去。系啊，我唔信噶，系啊，因为好多都系炒作啊，或者请枪咁写噶嘛，你唔知噶嘛，系咪先？咁最好都系信翻自己。咁我一入去睇嘅时候，发觉， 佢真係好多嘢咧，好做得細利啦，以及咧就係佢畫工咧，其實真係 冇得輸嘅， 要讚啊！ 冇得輸， 即係佢無論係電視定還是電影嗰個畫工咧，我覺得係即係要讚。佢抌咗好多錢入去做嗰啲好細微嘅特技，即係譬如你睇舉例我都唔怕講啦，譬如龍珠咁樣，以前咧就你睇佢哋一啲嘅格鬥場面咧。其实好多时候都重复嘅，重复重复都系继续重复咁样， 龟波气功咁样。 冇错，同埋佢啲招式咧都系一样，即系用翻嗰一格啊，去到摆入去继续播落去噶嘛。 咁你超人变身永远都系嗰几个画面噶啦。 系啦，咁但系咧，你见譬如呢套鬼灭咧，佢甚少重复噶，即系佢全部都系新嘅，俾你睇，全部系一样都系新嘅。咁呢样嘢系我好，即系除咗觉得靓之外，仲系真系真系好欣赏佢哋。咁但系如果你话喂另外一套咧？我以前就未必鍾意睇嗰啲咩军事电影嘅。咁有一套係真係舊片嚟嘅。我以前睇嘅时候呢就都会觉得係当然係又係有血腥嘅成分，因为始终军事啦咁样。咁但係因为佢係一个真人记录嘅，即係事实记录嘅一个电影呢。我睇完之后呢唔知係咪真係愣到啊！我細個就又記得嗰啲咩科威特啊、伊拉克有好多啲中东嘅战争呢。咁我都几容易代入去而觉得呢哎呀好容易咧就投入咗一个士兵嗰个感情上边，系我觉得咧系真系一套我自己到而家嚟讲都系我自己其中一套最中意嘅军事片，就嗰套黑鹰十五小时系咪叫做 Black Hawk Down 嘅 Black Hawk Down 系啦系啦嗰一套，咁我觉得佢系我预期之外觉得好睇，因为我睇翻其实好多军事片咧。系都冇呢套咁吹到我个心情啊！我自己觉得，所以我自己会俾几高分嘅，系啦。 我成日记住佢里边有一句台词咧，其实唔系真系台词嚟嘅。佢话佢嗰个黑鹰俾人击 落 咗嘅 时 候咧， 啊嘛 ，Black Hawk Down，Black Hawk Down， 佢唱歌噶嘛，我都 记得嗰一句咁样。 系嘅， Kitty 咧。 如果你问我呢，我就想讲一套电视剧，就是在串流平台的，就是驱魔面馆、 哦。 因为呢我自己就很少看这些即是什么驱魔啊什么鬼啊那些即都不是我的路线来的嘛。 拍紧 Season 2了。 哎太好了、啊、哇等了很久。 太好了。 我真的很喜欢。 你真 的等着、啊。我真的很喜欢。因为我完全是没有一个期望嘛。即我对这些题材本身已经不特别感兴趣，但是那时候冇乜嘢就咁啦，同埋好多人讲，咁我一睇咧就不能自拔啦，就好快就睇晒啦，因为佢嗰个节奏咧，比起我印象中嘅韩剧咧，其实佢快好多，同埋佢好清晰啊，所有成个脉络咧，你已经好快，即系唔需要话啊铺几集，跟住你先知道成个设定系咩，好快你已经知道成件事系点样运作。 即系个节奏你仲记住系蓝色生死恋啊，天国的阶梯嗰啲， 唔系同埋如果有啲嘢咧，佢要交代得好详细咧，就算你睇 Stranger Things 都好啦。第四个 season 咧，你都可能要攞两三集去到睇佢，咦？今季嘅设定系点样啊？ 要煲翻上嚟， 系啦，都要慢慢去投入噶嘛。哦，但系嗰个驱魔面馆咧，我自己又觉得个节奏快，令到你唔会头两集就放弃咗。咁跟住咧，佢嗰啲环环紧扣啊，中间有紧张啦，有笑啦，有感情啦，有温情啦，到最后，哇！有一啲即系生离死别嘅画面，你会睇到喊啦，你系完全喺你想象以外嘅，即系你以为一套驱魔嘅嘢。未必会涉猎到咁多嘢咧，哦，其实原来佢好多嘢都做得到咁样，咁到最后咧，我仲记得我特登咧买啲汽水翻嚟试下整佢嗰个嗰个光咧，佢好似系有一个画面系话整到嗰啲，即系啊，佢画面有一啲彩虹光，就系嗰个男主角咧，即系佢去到最高 power 嘅时候，即系见到会见到噶嘛，跟住网传咧就话你买嗰啲日本嘅啤酒，即系水果果汁。酒咧，佢个面咪好多个粒粒突突咁样，跟住摆喺阳光底下，就可以射到嗰个嘢出嚟噶啦。 得唔得？你有冇试过？你试咗得唔得？ 好微弱，可能我 power 未够。 power 未够。 咁我都好期待第二季，其实系都隔咗两年 啦， 系啊。 但系佢而家先拍，佢最快都出年啦。 而家先拍， 而家拍紧，最快都出年啦。 等下咯，等下啦，系啊，好嘢。 有好多啊，譬如之前我哋一套都推介过，叫 Sweet Home 啊嘛，都 系， 不过都系韩国嘅，又系讲嗰啲。啲即系怪物嗰啲咁样，但系佢呢个仲劲啊！因为佢拍完第一季之后，即系拍完之前嗰一 round 之后咧，冇人再提过。 哦， 咁突然之间咧，隔咗年几之后咧，就最近咧就话 佢一次過拍 season 2同 season 3， 係 即一次過拍兩季咁樣。 係出年好多嘢睇，又有金濟之國咧，係咪先？ 金濟之國嘅第二 part 啦， 呢個都等咗好耐啦。咁如果你話呢一類雷聲大雨點少，但係又真係名副其實嘅話咧，咁我反而揀咩？揀到泰國嘅驚慄片啊，或者鬼片啊，鬼影喎、啊。即係我幾估唔到臨尾個尾係咁樣，因為頭先咧其實咪後咧同阿 Kitty 喺度傾咧話就咁樣。跟住即係嗰部串流平台嘅恐怖片啦、啊、咁樣，跟住 Kitty 又話唔恐怖啊，又 啊你睇咗啦， 我睇咗啦， 唔得， 係啊，我自己唔得咯， 即係行唔到嚟， 係啊，我話悶啊， 悶添喎，咁所以啊，即係都啱啱打開份報紙都話啊，呢部電影咧，即係呢度串流平台電影咧，即係口碑啊兩極喎，啊我覺得幾驚喎，其實以佢哋嗰種拍攝嘅模式同埋佢所有呢啲恐怖片就 based on 真人真。是改編咧，其實我又 OK 啲，因為你會揾翻好多佢哋當地區一啲民間風俗信仰啊，跟住都有啲疑似呢啲古怪宗教儀式，而令到可能有啲人身受其害等等啦，而係真實事件啦。咁呢度即係你自己上網睇更加多，不方便喺大氣電波講好多。咁我以為啊 ，Kitty 都會覺得驚啊，原來你唔驚，你觸動唔到唔緊要，我就即係頭先嗰套泰國鬼片《鬼影》啊，可以講多少少。因為一開始我冇乜期待入戲院睇嘅，咁呢啲泰國鬼片啊，通常都係類似見鬼啊，或者嗰啲即係好基本咯、啊。 但係佢哋拍呢啲咁樣嘅鬼片係真係有一手嘅喎， 真係勁，真係勁。呢、這個係我覺得即係 top ten 入邊我自己嘅睇過嘅鬼片入邊幾好睇啦，因為佢入邊咧就一路講個男主角。即係嗰個頸好痛，一路講咁佢攝影師嚟嘅咁樣，一路講到最後先揭翻 原來係 點 係 啦？點解個男主角條頸咁痛咁樣咯？咁但係原來個男主角都唔好噶，我一開始以為個男主角咧即係都幾好人啦、啊，禮貌周周啊，點不知佢一個犯下一個錯誤，而嗰個錯誤係不可彌補嘅咁樣，就成就咗成個故事嘅氣鬼咯，幾好睇啊！這個快門呢部電影，即係呢個內地譯音啦，但香港譯就譯做鬼影嘅咁樣。 嗱咁啊，如果我咧，我就會有兩套推介一下，一套都係韓國嘅，《屍殺列車》。 係 嗱，要重點講係第一集， 係 唔係第二集？第一集 啊，第二集係講咩？我都冇印象。 咪就係個列車繼續去入咗去首都咯。但系成个戏唔同晒噶，即成系两件事。 因为我都有睇第二集嘅，但我完全唔记得。第一集就好深刻嘅， 都系完全唔记得。 系啊，做咗噶啦。 即系第三刻，第一集就系阿孔刘临尾啊，我要照顾小朋友，跟住我就同嗰啲丧尸去搏斗，跟住有个女人就带咗佢女入咗去嗰个通道入边，跟住以为想开枪噶啦，跟住唱歌，跟住放低枪嗰个嘛。 系啦系啦， 肥叔叔又死咗。 系啊， 佢死先好睇啊！ 我讲嘅系第一。一集啊，即系大家都好睇嗰集，因为嗰套咧，大家最初睇嘅时候都系丧尸片咯，普通嘢啦。不过啊，韩国拍咁啦，咁但系睇落之后咧，其实有两样嘢即系估唔到嘅。第一，成件事嘅节奏啦，即系同正话 Kitty 话斋，唔系慢噶，好快嘅。好，另外一样嘢咧，佢将丧尸呢一样叫做怪物咧，重新厘定咗嘅。以前嘅丧尸咧就系。即係一定係行得好慢啦，佢呢啲喪屍係跑嘅，係快過架車嘅，叭叭叭叭叭咁樣。以前拍佢喪屍咧，好多時候都係幾個出嚟啦，即係大部分都係幾個啦。佢一嚟咧就成扎， 成千 上萬咁樣。即係你會睇嘅時候咧，對喪屍呢一樣怪物嘅觀感係已經調轉咗啦。另外一樣咧就係佢背後嘅含義，即係成個故事背後嘅含義。佢唔係一套普通嘅戲咯，即係大家如果你中意。即係叫做諗多啲嘅，或者叫分析下，可以睇下。其實佢裏邊咧係不斷有人俾啲喪屍攞咗佢命噶嘛。留意一下佢哋死嘅先後次序，乜嘢人死先，乜嘢人後最去到最後都未死。留意一下呢個先後次序，同成個韓國嘅文化同埋佢哋個社會發展係好有關係。即係呢個佢唔係立亂寫我有個人死咯，係冇唔係嘅。佢裏邊有好多嘅。 即係寓意寫咗喺裏邊。如果大家可以攆下咧，其實佢裏邊好多點子，你覺得好好睇。 因為我深刻有個婆婆咧，一個姊妹花嘅婆婆啦，那個位都係好刻意寫落去嘅，即係扣翻落去。鍾哥頭先講嗰啲，即係老年化啊，咁啊點解會 support 到嗰啲等嗰啲即係南韓呢個國家嘅啲社會嘅現況擺咗落去咯。咁啊鍾哥都講得啱，嗰年咧韓國係勁嘅啲戲，又有與神同行，又有獵殺列車。呢啲係會成為 legend 嘅一啲電影咯。 咁另一套咧，日本電影《獵殺片場》 哦， 即係有啲人就叫做一獵到底或者一鏡到底嗰啲咁樣咧。即係如果大家睇過呢套，低成本 係 咁，佢基本上咧係兩字嘅啫。 好勁啊！好勁呢套都 係頭嗰三十幾分鐘咧，一個鏡頭落喺一個廢置咗嘅工場裏邊，一個鏡頭拍曬。咁佢又話有啲喪屍啊咁出嚟啦，最後完咗拍嗰套戲啦咁樣。跟住諗住最初睇頭嗰半個鐘。 普通啫， 即系一个 shot 落，好多人都拍过啦。同埋佢系专登拍到有啲即系流肥嘅，专登嘅， 好似即系自家制咁样。 自家制咁样啦，跟住睇咁冇乜嘢咯，即系但系佢仲要专登出埋个字幕噶嘛，卅几分钟之后以为完咗，哇唔系啊话咁样。但系真正睇呢套戏咧，三十几分钟之后你就真系开始要睇啦。佢就讲翻晒呢个镜头背后发生嘅所有嘢，点解会拍呢套戏啦？呢班系咩人啦？咩关系啦？点解正话嗰个位有个人出迟咗嘅？点解呢个人喺嗰边会无端端喺度大嗌嘅？成件事将所有嘅嘢喺后边嗰半个嗰个零钟讲翻一次俾你听，系全部令到你觉得啊，原来之前系咁噶。咁呢一个最大嘅震撼啦。咁所以咧就令到。大家覺得佢成個劇本咧，其實係扣得好緊。 係啊，呢個勁啊，神反轉啊！以咁低成本喺日本以至成個亞洲地區收咁多票房。 同埋咧，如果大家睇完之後，最緊要咧就係睇埋佢出緊字，即係真真正正出字幕嗰度咧，佢有一個真係將點樣拍一鏡到底，即係最初嗰三十幾分鐘嗰個拍法，即係真係拍法啦，會俾你睇埋啲花絮，你就知道哇，好厲害喎，因為。三十幾分鐘，你一個攝影師點樣行呢？佢中間你邊啲位可以偷雞換個攝影師呢？即係呢啲全部都係一啲真係好難 拍攝技巧， 拍攝技巧同埋一個好大嘅團隊合作精神嚟㗎嘛。 當真是相親相愛似街燈。平常我未觉得眉目曾被你燃亮，生活一上不知不觉其实被爱上，留待分手以后方得知爱上，人在快乐寻觅快乐，不停期盼望着一双眼，但美好日子有限，才知得相见不难，相爱是这样难。未懂得爱人便爱得亡命，未懂得爱情但一早乱情，从未领略过冰点的冷，谁又感觉到温馨，直到失了恋发现相恋本性，遗憾每段情从来是合智慧看得清，人在雪地寻觅雪地，只最近并非最美，如空气不到分离，不信幸福有限期，未懂得爱人便爱得亡命，未懂得爱情但一早乱情，从未领略过冰点的冷，谁又感觉到温馨，直到失了恋相恋本性，遗憾每段情从来事后只会看得清。 在甜蜜里面，埋怨伴侣不够甜，前度最挂念从前，若早晚相见，无奈看不见，视线看不到爱情线，情人习惯被爱便会肤浅，或许多两年得平静，或许多两年便收起任性，留待若动过的心死了，再唤醒爱你心影。梦快准要醒，也未懂得反应，还未够绝情，何来睡着爱侣会清醒？ 听过有艾莉习惯被爱，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啦。正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喺自己伴侣嘅心目中，你嘅另一半永远都系最靓嘅。咁你又知唔知呢一句说话嘅英文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若你发觉我是上傻痴痴，望着你半醉半痴，不懂说话等你示意，可会知你就是像天边一个仙子？若你爱上我这个傻小子，活像你影子，每天隐约乍现不远处，是我想你将我重视，谁人最爱无怀疑？相识当天心里热情已经开始，求求你珍惜此番心意，怕多错多姿，柔情如清空辗转飘过动人我的歌声，将你心悄悄灌醉甜蜜似诗。 讲到每个人心目中最靓嘅咧，一定系自己所选择最爱嘅另一半。中文有句说话叫做情人眼里出西施，就算可能喺好多人嘅心目中，眼见嘅嗰个对象并唔系最讨好，样貌亦未必系最靓。不过喺佢另一半嘅心目中同埋眼里面睇出嚟嘅咧，永远都是世界之最来的。英文有一句说话是这样讲的， 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这一句说话的意思正正就是解作情人眼里出西施了。问下自己心目中觉得最漂亮的，会不会正正就是你隔离那个枕边人呢？如果结咗婚好多年或者相爱咗好耐嘅你，依然觉得佢系最靓嘅话，咁我林慧真系恭喜晒你啦！因为你已经揾到情人眼里出西施嗰一位一生中最爱啦！ 好，时间嚟到早上嘅8:59，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天晴嘅，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概去到35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咁展望啦，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都系持续酷热同埋天晴嘅，室外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78%。

9:08分，投資 O2O 阿 O 同大家講講隔晚美股表現啦。道指升啊，升47點，標普500指數咧升23點，納斯達指數咧升184點啊。睇翻港股 ADR 咧，按比例計算咧，就啱啱跌翻咧納指嗰184點喎。咁原因何在咧？咁可能咧都係科技股啦，帶動底下咧就即係市場對科技股信心唔大咁啊。再加上就係、是、全球嘅金融市場咧，可能近排都比較悲觀情緒多少少，重中之重就系呢一样啦，就系、是、成交缩啊嘛，连续几日咧，即系港股啊，成交都唔过1000亿，今日系咪继续 NGG 咧？啲成交转过头开始咧，你就会知道啦。 阿欧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晨光第一线呢一个环节咧，阿欧继续请嚟我哋专业嘅篮球教练啦，郑浩雄熊仔 Sir 咧，同我哋讲下一啲咧篮球嘅基本知识。早晨，熊仔 Sir。 早晨，早晨，你好啊。 系今日咧讲下全球嘅法则咁啊，乜嘢全球嘅法则啦？细个学传播咧，同依家学传播咧，真系有好大分别。咁啊，简单地交俾熊仔 Sir 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先。 好，咁咧，我覺得傳播咧，其實好多時學都學心口傳球先噶嘛。咁我其實咧，我之前去到打甲組嘅時候咧，個教練第一樣就話：，阿熊仔，你傳波要再傳得大力啲，傳直啲、哦。即係可能我呢句説話好普通，咁但係咧，去到甲組咧，都仲係要求緊你個波可唔可以傳到個直線，同埋有冇力。咁所以咧，我覺得嗰個訓練就要喺呢方面度落多啲功夫咯。 嗯，咁啦，基本功咧真係好重要嘅。有陣時我哋睇 NBA 一啲球員咧，點解有啲傳球可以傳得咁靚咧？而個直線好似畫咗一條好靚嘅弧度，或者調翻轉頭就係、是、哇，即係又有力又彈地傳球咁樣。嗱，我哋成長年代咧，識傳彈地波嗰啲控衞咧，真係值得嘉許嘅。但今時今日，你覺得個潮流有冇改變？而喺個訓練模式嗰度又有冇改變呢？ 其实我觉得个潮流就冇乜点样改变到呢个传播，因为传播就系一个系控球后卫应该一定要有嘅一个技能嚟嘅。咁、如果传直线波咧，我有时觉得个波你唔好向下嘅直线，系由胸口向上，就算可能胸口向上传到上去头嘅位咧，其实都系容易接嘅。你传到只脚度咧。就好难接嘅，同埋好容易令到人穿鱼蛋嘅。 咁啊，头先讲到咧，心口传球啦，呢、這个咧就系普遍我哋喺成长嘅过程入边咧，学校啲阿 Sir 好中意教嘅心口传球，最基本、最简单或者弹地传球啦。但系今次今日我哋其实传波咧，你睇翻好多职业或者专业嘅运动员咧。佢哋傳波係會落一啲旋轉嘅，或者咧你譬如睇 NBA 球星為例啦，盧卡當石嗰種傳球咧，歐洲式嘅傳球咧，好似有啲旋轉，即係嗰個傳嘅指頭，即係手指頭嗰啲方法係唔同嘅。我想你講多少少，控制上， 我覺得咧，佢哋個傳波有一個共通點就係都係會傳彈地嘅。因為你彈地傳球咧，你可以旋轉個波去。改变少少个弧度或者擦个板方向，咁同埋呢啲传波咧，我相信佢哋对于脚位好重要，因为你个波传出去，传到梗系好啦，传唔到好多时都系俾只手去拦截咗嘅，咁所以咧，我哋好多时传波咧，第一样嘢谂就系点样传到脚位咧，好多时敌人只脚嘅两边就系我哋个落点啦，个落点如果唔啱，其实你就会变咗咧，人哋手一摊开就应该有机会掂到你个波。咁依家如果传弹地波系睇住个脚位嘅话咧，佢只脚只要唔系递起只脚，唔系向横扫嘅话，基本上都好难会阻到你个传波去你想去嘅方向。 系有专业嘅篮球教练喺旁边指导啊，你当然可以传个靓波啊。嗱，传波要学咧，其实接波都要学嘅。有阵时咧，你冇好好咁样去接波咧，有阵时嗰啲叫咩穿鱼蛋、笃鱼蛋，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唔 get ready 啊，或者冇嗰个接球嘅意识咧，就好容易笃亲。咁不如讲完传波，有来有往，又讲埋接波啦，好嘛，熊仔 Sir？ 接波呢方面咧，我觉得第一样识得射力先，因为有啲球员咧，啲传波系好大力嘅，或者咧佢传到过嚟嘅时候咧，你如果净系谂住将个波咧，好似拍蚊咁样拍落去，或者拍手掌咁拍住个波咧。其实你真系食波饼嘅，仲要可能就系咩啊？你个波系要变咗牛油手，传真俾你，你都跌落地嘅。咁、如果你练习，好似咁讲，我只手放低先，个波传叫训练啦，叫个朋友仔唔好传咁大力。 咁我訓練下自己反應先。佢一傳埋嚟嘅時候，我就嗰一次隻手遞起攞個波。咁有啲球員就話：，咁樣練咪好似接得唔咁快嘅？佢哋就變咗咧，由頭咪好似僵尸咁啊！有永遠都唔放低手嘅。咁呢啲咧就練唔到反應，你係接到個波，但係咧你個反應就好慢好慢啦。你有時打籃球你跑緊步噶嘛，你跑下一步嘅時候，唔通你一路跑，雙手一路都唔放低錯手咩？咁變咗你又變咗冇一種好柔啊，好身體機能好正常個情況下咯。系啦，咁你覺得好怪啦，咁所以你練呢個遞起手接波之後咧，你要預咗呢個波個來嘅速度咧，你要射一射，即係我伸直咗之後咧，一接到個波即刻就向後射一射，等啲力咧冇咗，我又可以順勢翻嚟空口嘅時候再傳翻出去，一個好流暢嘅入嚟再出翻去的動作咧，呢啲咧就真係經過訓練係咁樣做咧。好快就會接得好好啦。 嗱，講籃球嘅技巧咧，真係短短幾分鐘真係唔夠啊嚇！下集再請嚟咧專業嘅籃球教練啊，鄭浩雄熊仔 Sir 咧教我哋更加多。唔該曬你，熊仔 Sir，thank you。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旁遮普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Punjabi. सरकार सारे योग व्यक्ति के लिए COVID-19 के टीके मुफ्त प्रदान कर रही है। वो निर्धारित कलीनका जा कम्युनिटी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विखे टीके प्राप्त कर सकते हैं। टीके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के चाहवान लोगों को जितनी जल्दी हो सके अपॉइंटमेंट लेनी चाहिए है। 94 कम्युनिटी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विखे निश्चित योग व्यक्तियों को एको दिन दिया टिकटा वंडिया जानगियां। सरकार अते माहिर कमेटियां वालों COVID-19 टीके की सुरक्षा ते निगरानी जारी है। टीके थोड़े शरीर नू बीमारी दे विरुद्ध बेहतर तरीके नाल लड़न लई तैयार करदे हन। परिवर्तनशील वायरस दे किस्म द्वारा पैदा होए खतरे दे तहत तुहानू जिन्नी जल्दी हो सके वैक्सीन की पहली अते दूजी खुराक लेनी चाहीदी है अते सुरक्षा नू वधाउण लई वैक्सीन की तीजी खुराक लेनी चाहीदी है। यह जीवन नू आम तरीके नाल मुड़ शुरू करन लई महत्वपूर्ण है। वधेरे जानकारी लई विशेषगत वैबसाइट www.covidvaccine.gov.hk ते जाओ। Kitty， 你星期日通常会做咩啊？ 思芬，当然系同你做节目新生活啦。 系噃，哇，咁即系你新地有咩生活咧？杰彤， 思芬，点解你咁紧张？我新地有咩新生活咧？ 因为我哋每星期都介绍听众星期日有咩好节目，冇理由啲主持星期日自己冇嘢做嘅。 咁你星期日有咩做啊？ 想知道啊，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2点，思芬、崔杰彤主持嘅新生活啦。多谢。 即系有咩做啫？ 你上社交平台咪睇晒咯。 你唔铺嘢噶。 结婚戒指就得一只，俾边个好？我都算聪明噶啦，我同阿 Jo 姐咧就喺美国注册，跟住咧同阿 Sunny 喺巴黎结婚，呢啲叫做两全其美啊！ 左右都拖，发哥你真系唔怕会失拖？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上映《大丈夫日记》，周润发、叶倩文、黄祖贤领衔主演，星期六晚10点，港台电视31。 夏天流流啊，同大家讲下红菜头。红菜头啊，顾名思义，食嘅时候会红，条脷会红，更加听日或者过一阵间排出嚟嘅液体都有机会变成红色。不过红菜头的确好好噶，有补血、排毒、抗氧化嘅功能，呢啲都系红菜头嘅好处。不过都系嗰句啦，每样嘢食得多都唔系一件好事嚟嘅，但系少食啊或者间唔中食下，绝对对身体有益处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晨光摩的卡，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嘅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位 Annie 嘅点唱喺度。早晨啊 ，Annie。 早晨啊，白元浩。 早晨你好啊，咁啊，晨光 Morning Call 嘅时间咧交俾你了，有啲咩点唱啊？系咪朋友生日啊？ 系啊，我有朋友生日，上个礼拜咧。是个生日14号有两个朋友生日。 哦哦是。咁佢哋叫咩名字呢 一个就是柯春丽。 是。 一个就是陪诊阿林美容。 哦春丽同美容。 是啦。 是。 佢哋同一日生日嘅。 哦。咁之前点样同佢庆祝㗎、啊、 我哋做唔到庆祝嘅係。点只歌俾佢听啦、哦，因为而家都疫情关系都好难讲啦。 系啦，啲数字咧都唔生性嘅，又上翻上去，咁啊喺呢3000啊、2000呢啲位走嚟走去，讨厌啊！嗬， 系啊，呢个礼拜都唔翻得工住啦，因为咧、都系疫情啦。 咁、所以咧，即系健康啊最紧要啊！咁你透过晨光 Morning Call 同佢哋点唱啦？佢哋系咪都系晨光嘅听众嚟噶？ 都系嘅。 吓、啊，咁好啦，啊，即系咧，美容又听到啦，仲有另外一位系春丽嘛，系咪啊？ 系啊，听到。 系啦，咁你嘅心意咧，佢哋都会收到晒嘅。咁呢只嘅个个咧充满住正能量啊！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咧，个个都开开心心、精精神神啊！ 好啊，好啊。 好多谢你嘅点唱，你拜拜。 拜拜。 你做人伴随你，别流泪，洒雪更不掩。 晨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四早上，电话旁边有刘昌，早晨阿昌。 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系今日港台电视有咩好睇啊？ 首先介绍下三十一台啊，晏昼六点半有儿童健身中心仔仔女女 Keep Fit 特工队啊，咁啊继续咧，啊主持人欧善仪姐姐啊，会带大家一班肥仔肥妹咧做下运动，去减下肥。咁啊今集咧教佢哋嗰样嘢真系，我真系可以健身啦，我估就 系 啲滚轴溜冰， 太酷 啦，系啦。咁啊佢哋咧就会邀请咗几位咧完全。识踩普拉嘅小朋友由零学起，咁啊，大家知道踩滚轴溜冰咧，即系最需要平衡力啊、协调咁样噶嘛。咁佢哋喺一集里边咧，即系由学识基本嘢到之后咧，佢哋可以甚至乎踩住滚轴溜冰玩一啲游戏啊。咁啊，一齐睇下佢哋点样玩法啦。 小朋友真系唔同啲啊，学嘢都快啲啊，由零开始学，即 系 好快就好快就学识，仲可以玩埋游戏添啦。 系咧，系咧啊，可能重心低啊。 系啊，咁啊六点半可以睇下啦。咁啊去到七点半咧，仲有铿锵集。 冇错，咁啊今晚铿锵集讲嘅议题咧，就系呢个郊野公园嘅升级与保育啊。咁啊原来咧喺2021年咧呢个财政预算案咧，财政司司长咧就提及过要改善呢个香港嘅行山径同埋郊野公园设施，佢甚至乎系预留咗5亿咧去改善呢啲设施嘅。咁啊。提升郊野公園設施，我哋市民梗係人人都讚好噶啦。咁但係究竟呢個郊野公園具體改善嘅措施係咪真係得到我哋全民支持呢？又未必噶。咁啊，今晚節目會同大家去分析一下、講解一下。另外咧，即係郊野公園升級改造嘅同時咧，點樣可以平衡呢個管理、便利公眾使用、保育之餘，仲要可以持續發展多方面都平衡得到咧？咁啊。即系好考功夫，咁啊今晚七点钟一齐，七点半钟啊一齐留意一下啦， 好一齐研究一下啦，咁啊睇埋八点钟嘅港台抗疫健康蛋啦，有阿蛋哥主持嘅， 冇错啦，咁啊继续同大家讲下啲健康信息啦，咁啊夏天啊嘛好湿热噶嘛，咁啊呢个时候咧，即系我哋点样去湿咧，咁啊请家蛋哥会请两位注册中医啊，分享一下咧夏天点样养生，并且啊系我呢样嘢我真系想学。拍打穴位提升睡眠質素啊！咁啊， 你想人打下你啫，系嘛？好簡單啦、啊。 我想提升睡眠質素，咁啊呢個方法真系我又未試過，咁啊一於要睇下參考一下。 係好，我會得閒拍打下你噶啦。睇完呢個健康蛋之後，好唔該曬阿昌。 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红十字会雅丽山郡主学校有19名身体弱能同伤病的学生参加文凭试，校长程英如表示，有同学的最佳成绩攞到23分，而有学生攞到22分，有几名学生攞到15分以上。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考生最大的挑战是面对第五波疫情，曾经暂停面授课，学校在期间将治疗工具送到学生家中，透过网上平台协助他们在家居接受训练。考获23分的林玉山患有脊髓肌肉萎缩症，他说最大影响是写字较慢，容易疲倦。他在考试前多写字练习，有申请考试加时，希望日后从事化验工作。另一名考生李富成本身有大脑痉挛，手部肌肉控制不灵活，写字慢，亦有申请考试加时，他拿到最佳5科17分的成绩。上海过去一日新增17宗本土新冠病毒个案，包括3宗确诊同14宗无症状感染，冇新增死亡个案。当局宣布，浦东新区将喺听日加密展开一次全域全员核酸筛查。美国总统拜登表示，预计会喺未来10日内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话。对于有报道指众议院议长波洛西计划访问台湾，拜登回应说，军方认为现在到访台湾不是一个好主意，

学生每年都会有一个暑假，暑假之后继续翻学。人生咁多次暑假当中，必定有一次暑假之后唔会再翻学嘅，可能系小学毕业啦，中学毕业或者大学毕业，因为之后投身社会咯。有一啲学生就会利用呢个暑假周围玩，因为经常话啦，步入社会之后唔会再有一个咁无忧无虑、无拘无束嘅漫长假期。有啲人甚至话，下一次可以放一个呢类型嘅假，要等到退休噶啦。咁样讲好似好浮夸，但系又好似系。以我自己为例，当年离开学校踏入社会之前嘅假期，我就自己一个人孭住背囊，利用之前做兼职储埋嘅少少零用，一个人远游欧洲，数数手指，下一次可以咁放肆，真系要等多几年我退休嗰阵时啦。以前科技冇咁发达，喺陌生嘅地方揾路系最大问题。而家就话攞住一个手提电话，全世界已经喺你手。以前要先去当地嘅旅游观光局攞咗嗰个地方地图，先可以揾到你想去嘅目的地。就算攞住喺手，亦未必睇得明。除咗东南西北未分得清，仲有语言障碍。就算我哋常用嘅中英文，欧洲地方亦未必用得到。如果真系唔识路，开口问人咯。如果听唔明，用埋身体语言搭救。就算喺香港呢个弹丸之地，你都未必知道每一个你想去嘅地方到底系边。记住呢句说话啦，路在口边，有啲乜嘢唔识问人咯。有冇留意以前嘅人偏向乐意话俾你知，而家你喺街问路，对方第一个反应会系弹开，然后报以一个好奇嘅眼光，跟住讲一句唔知。可能佢会觉得呢个世代你仲要问我，你有电话就有地图，冇理由揾唔到。又系嘅，所以而家遇到一个肯回答你问题嘅人，你会好开心。我仍然会保持住路在口边嘅做法，无论系我问人或者人问我，我觉得系一种实质嘅帮助。无论你拿住你的成绩单给到你什么烦恼，不要自己一个，记得开口同人讲。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泥路上常与你踏着细雨归来，所以半集雨里并有喜不快哉，云淡淡常与你漫步细说将来，歌声满路笑语满怀，当初哪知这是爱，离别了方知当初太不爱，却也太可爱，还愿你珍惜当初那份情，情怀莫变改，泥路上怀过去，又觉爱似青苔，不经意地细细蔓延，竟将我心满盖。啦啦。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天气咁热咧，就要食翻啲凉快啲嘅嘢。 又食凉粉？ 唔系， 唔好等食凉粉， 唔可以食咁多凉粉嘅。 食乜嘢？ 食举药面。可以凉拌嘅举药面，咁啊亦都低卡，系啦，低卡低卡路里。哦、 好啊，呢、這个都好流行。其实近几年咧，呢、這个举药面啦，同埋淮山面咧，就成为咗坊间咧健康养生面嘅其中一种。你知啦，咩都讲养生噶啦，即系有养生呢两个字咧，你就觉得咧、嗯，你肯俾多50元，系啦，咁样即系通常都系咁啊。我发现啊， 偶尔食下咯，我觉得即系有时哦，你话啊，礼拜六日同啲朋友食多咗嘢咁样，咁、嗯、你礼拜一二咪食翻轻型啲，或者即系低热。量啲嘅东西咯，咁呢个举药面呢其实有啲呢就一包包就咁买啦，有啲呢就买嘅时候呢佢已经附送一个嘅汤汁㗎啦。咁、哦、我试过喺企鹅嗰间嘢嗰度买佢哋日本出嗰啲举药面呢，其实佢个调味都 OK 㗎，同埋有啲呢面质可以揀。如果你话、嗯、哦我好驚消化唔到或者空韧啊，其实佢有一啲出呢去极幼细嘅举药面。咁、嗯、你食落去呢其实佢又唔系好韧嘅啫。 我鍾意韧啊。 係你鍾意韧你咪买粗啲嗰隻。 我鍾意嚼橡筋。 係你可以买粗啲嗰啲。咁但係呢有个问题就系呢有啲人话觉得举药面有浸味， 哦、 即系佢咪好似有包水咁样浸住嘅。 但系嗰啲，我估 Kitty 头先你讲嗰啲 sauce 咧，其实将所有全世界的味道都改变晒。 其实你都系，因为通常咧你会用浓味少少嘅酱汁去调味，因为举药面佢本身都真系冇乜味道噶嘛。 佢当煎面咁食。 系啦，咁但系你就可以即系过一过水先。系啦，嗰、那个水即系冲走咗佢嗰一阵味先，跟住先再煲一煲佢，咁啊会好少少嘅。咁今日咧，我可以介绍一个做法咧，就系、是、你见到坊间咧，佢有一啲木耳炸菜丝咧、嗯，其实你可以试下将佢咧捞埋落呢个举药面嗰度，咁就会有啲咬口啦，一样都系好爽啦，咁同埋有啲咸味，同埋有啲辣味啦。咁另外，譬如你话调一个酱汁可以点样调咧？咁啊，通常咧都系用少少蒜蓉啦，即系嗰啲好似凉拌嘅味道咁，蒜蓉啦，落少少花椒粉啦，落少少醋啦，咁、嗯、你会开胃啲嘅。夏天系落少少醋啦，生抽啦、盐啦，咁落少少糖，你中意可以落少少麻油添，系啦，咁啊最后咧撒翻啲芝麻啊咁样，咁其实咧就已经好野味噶啦。 举药面咧唔使食咁多啊，点解咧？如果你做到咧好嚼劲嘅话咧，我睇咗个报告话咧，其实人咧个脑咧成日会释放出一种咧饿啊，你想食嘢嘅一个咁嘅信号啦。其实咧系咁嚼嘢咧。是会呃到个脑啊，其实有阵时你身体唔需要食咁多嘢，但系反而咧你好多时候咧你唔肯嚼得多啊，咁你会食多咗，同埋第二咧， 即系食粥就食多咗啦，咁 粥啊可能会浪啲啊，好多嘢都会食多咗啊，其实薯片啦，我举个譬如就系薯片啦，因为薯片咧通常咬一下两下 就吞， 第三下就吞啦，但系你试下如果你一块薯片即系要嚼多几下咧，我够胆讲啊。你包薯片可能分到三日食啊， 因为你攰啦已经，已经觉得会食完咯。 唔系，即系因为可以蒙骗到个脑袋，即系觉得啊，已经食咗好多下咯，差唔多好收手咯、嗯，意思系咁咯。 咁呢个举药面都系夏天几好嘅选择嚟嘅，因为如果大家唔想食咁多白饭，咁呢个咧就可以自己试下整啦。 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享乐时代系 是我可是不 是是啊 是啊咁啊同阿 Barbie 啊小白啊 Kitty 啊中哥讲下呢一个啦。嗱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上去 YouTube 嗰度呢睇下啲歌手啲 MV。 嗯 我觉得呢依家呢啲 MV 呢都好好睇。 唔咁都弹出嚟啊唔知点解呢 系咪啊 广告嚟嘅嗰啲变咗。 系啊可能 系。广告㗎嘛。 因为好好睇我觉得依家啲 MV, 即系啲导演又用心又用好多唔同嘅专业嘅演员呢去演出咁样。 咦你系鍾意劇情系喎睇嚟。 系啊我好鍾意劇情系。同埋啦，我好中意，即系我都好中意電影啦。咁啊，依家好多電影演員咧，偶爾都會客串啲 MV 嘅。咁咧，有啲鏡頭，譬如《慘情歌》咁樣咧，喊到叫做聲淚俱下咁樣咧。 好事啊！ 你覺得好好戲啊？好戲，好似睇到一部微電影咁樣。 唔好淨係俾啲歌星走曬拍戲啊嘛，所以拍戲嘅應該係拍 MV。 係啊係啊，即係我近排都睇到好多唔同嘅女演員啦。就算你話廖子瑜啦，即係而家攞咗女配角嗰位啦，有拍好多 MV 喎。廖子瑜係啊，譚善言啦，咁係啊，因為可能開一套戲嘅成本真係好大，好龐大。咁反而咧 MV 咧可能十零廿萬，其實依家啲 MV 有陣時攞到五啊幾六啊萬咁樣，去拍啊都好龐大個市 場。好少啦， 好少啦， 呢個價錢。 我唔知道啊，我睇嘅時候，我覺得都幾多人多勢眾，同埋成日依家多咗六部景咧，即係有啲 MV， 譬如 Anson Low 嗰啲咧，好似去咗沙漠嗰度拍 嘅。科技真係幫咗好多嘅， 係 科技幫咗好多。 咁呢個我近呢一兩個月其實睇好多，即係啲本地歌手啦嘅一啲 MV 啦。我琴日睇啊張天賦嗰個，又覺得幾好睇啊，即係嗰個咩禮儀嘅嗱歌名我唔記得，我記得佢個 MV 啊好浪漫。慢咁样，咁另外你话啊睇得最印象深刻就系呢一个啦，就系当我哋冇得飞咧，咁啊周杰伦有得飞咗去咧法国，拍 MV， 咁咧就弹咗一个好古旧嘅钢琴咁样，我唔知阿 Barbie 同埋小华 好似发福咗少少喎，系嘛？ 正常啊，正常啊， 咦呢个两情情 肥啊，唔系啊，有好多网民见到啲报道嘅时候都话，喂，个重点唔系只歌喺佢身形嗰度， 我都有睇到， 系啊系啊， 你都有睇过报道睇个 MV 啊， 睇个报道， 睇个报道，其实我觉得唔紧要啊，男人 唔紧要，我都觉得唔紧要啊， 你又有好老婆啦。有小朋友啦， 你又有才华啦， 系啊， 怕咩疫情肥啫？ 真系唔怕噶，我觉得佢 咪咯。 你同旧时第一只碟咩伊斯坦堡啊，咩反方向的钟嗰个周杰伦，咁人系男人系有成熟嘅美态噶嘛？我觉得，所以钟哥系咪先？ 唔系，所以成日话 钟哥都冇肥，你咩问？ 唔系啊， 都有噶。 钟哥我唔系话肥啊，佢特登唔染头发， 白头发多咗，我点解要俾？点解一定要迁就大家嗰种咁肤浅嘅喜好？ 睇到啦，睇到啦， 有型啊！呢啲 系啊，你睇下，所以娱乐版啲记者唔好再问佢做咩唔染头发，啲晨光讲咗啦，系咪先？男人有一种成熟嘅美态嘅，我觉得咁，同埋咧，即系今次咧，阿周杰伦嘅 MV 咧，有埋呢个国际钢琴家郎朗啊，同佢 battle 有一段钢琴嘅 battle。咁即系周杰伦其实去到今时今日，佢中意点用钱啊，点用钱。 不过你讲起周杰伦弹钢琴咧，我真系好记得佢第一套电影咧，说不出的秘密系咪个？ 不能说 不能说的秘密咧，佢咪有一个。即系弹琴嘅佢自己嗰、那个，哇！真系我到而家都仲好记得。 系咩？我嗰套戏就系记得桂纶镁。 之后大家睇嘅重点唔， 大家睇嘅重点唔同。 好记得佢弹琴嗰下真系，哇！型到真系真系型啊！ 系啊系啊。咁啊呢个 MV 入边都有周杰伦同郎朗嘅钢琴 battle， 属于呢一首作品啊。呢首作品叫咩名啊？ 最伟大的作品啊！ 歌传的都不稀松，拿着手指弹着魔法乐章，难道坐在山门里等被岁月卷起的时光，望不到边界的帝国，不会不聚焦的王座，我用琴键穿梭依旧耳铃错过的苦楚，变得深的玛格丽特被我变作了苹果，朝鲜吃的是我还是他原本中国的小丑，不是烟斗的烟斗连成的鸽子你又飞走，七年记得他这个花仔不知什么雕酒，自由不绝的水墨，花朵优雅的双腿是这一种笔尖的隐墨，漂洋过海的乡愁总在一无所有的温柔，寂寞的刺头才能长出长月摇动， 小船轻轻我们把离散 画像，握紧茉莉半根，慢的不能来张自画像。